今日咧，所以大家都要繼續啊努力工作，咁啊，然後咧做好手頭上嘅功夫之後咧，好好地迎接下個星期多少少嘅一個聖誕節啊，一輪嘅假期好快脆咧又會嚟啦，咁啊，所以咧做完嘢個人啊安心，咁啊可以咧更加放心去到咧就係喺呢個假期上邊咧就玩樂啦啊，輕鬆一下。早上嘅時間啦嚇，咁啊而家都見到出邊19度嘅氣温，相對濕度70%。直播室入边继续都有白拳道陪住你哋，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我发觉有好多成功人士咧，佢哋都有一个共通点。我问一问佢哋嘅时候，佢话：呢一样嘢真系我哋又可以参照一下，睇下自己本身咧有冇嗰啲成功人士嘅底蕴啊嘛。就是他们都是很善于发展自己的兴趣，这些兴趣可以是体育，可以是音乐，当然你再细分的时候将兴趣发展运动和音乐，可能对于他们不同的思维甚至乎不同的方向又有不同的影响的。不过我们先讲了，就是原来一个人好好地发展自己的兴趣，是可以将自己日积月累的一种压力透过一些的譬如琴键透过运动去到就将这些压力整走消失的。越是有担当越是有责任的人，他们也都就是越需要就是懂得去到将自己很多的压力就带走，因为他们才有更加多的空间是可以迎接一些就是更加艰难的事情。今天的你会不会想一想我年头定下的一些的目标决定，可能就是发展你的兴趣，例如是茶道的，不过受疫情影响，啲 course 一拖再拖，你又一追冇得再追的关系，所以要延迟到明年。不过最重要就是认清自己到底有啲乜嘢叫做兴趣，你是自己特别中意的，是可以好好地发展的，是可以持之以恒的，咁你就可以好好地将呢一样嘢做好佢。咁喺你面对困难嘅时候啦，你发觉原来可以将呢啲压力咧倾斜落去呢啲叫做课外活动嗰度，咁更加多心力咧去到迎接每一日嘅挑战啦。 一首歌缓缓唱，好好心中藏。 我哋刘德华呢首嘅歌曲又弹起心爱的土琵琶。1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79%， 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早晨，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洁彤。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崔神厨房、娱乐崔自由、办公室心理学，还有很多。最想做乜嘢？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崔洁彤，或者叫我 Kitty 都得。 呢、這个朝早有崔洁彤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有个朋友加咗$800人工，佢好开心，请大家食饭。在这个时势，觉得公司对他算好好了，咁仲有人工加。但是他食食下饭，知道另一个新同事竟然加了$900人工，仲多过他$100。就此之后，他就开始闹情绪，就同背后每一个人讲公司有几咁唔公平，对他几咁差，仲形容个上司几咁刻薄添。但是他唯一冇讲嘅，就是虽然新同事他加了$900人工，但是整份人工加起来都没有他三分之二。就是因为那$100，他很不开心，就忘记了当初加$800人工那一刻开心了。痛苦源于比较，就好像有个人住在一间小木屋里面，这间木屋已经足够为他遮风挡雨，为他提供必要的休憩环境，他很开心。但是有一日，他发现他间屋隔离起了一间大平房，从此他的笑容就没再好像以前那恬淡自然了。人生活的是心态，既要积极向上，亦都要知足常乐。人生的追求是要活得比以前好，不是活得比人哋好。情绪就是心魔，当你决定不再在乎的时候，生活就会好起上来的啦。 好啊，那声音已伴随一切仿真，灯光已消失，已面前一终点竟这么的近，安稳的家转眼失衡。一呼再一吸，重步求生那路向，终于到出口，而大门都已锁上。可想到转身一看，可找到一线微闭的窗，仍能攀上。稳定了，等于开展新气象。Yeah， 末世中尚有窗，连系着身的境界不曾遇上。再化天即是下，但亦未晚。Gotta have faith, gotta create, you gotta be patient。总有转机，相信世间有不变的魔法，分解后总可转化为进化一刻，在这轨迹里一再公转，终于错开的惊叹。How was feeling sicky?Flipping through that gram, be like bad news daily. People been hurting, man, they feeling crazy. Good vibes coming, they just being wavy. Hey, don't quit, just chill, everything's us uphill. Started at the bottom, now we're getting a refill. Goodwill, that's how we gonna get our thrills. People helping people, yeah, that's how we feel. 世界留白了，方可绘出新气象。有不变的魔法，分解后总可转化，为进化一刻，在这轨迹里一再公转，终于错开的惊叹。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Kitty， 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吹神厨师话你知，娱乐吹自由，办公室心理学，还有很多。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Kitty。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早晨啊，朝早六点二十分嘅时间啦吓，咁啊同大家又睇睇啦。除咗十九度嘅气温之外咧，咁啊仲系好快脆啊，圣诞节啦。香港人都中意咧就开 party 啊，睇装饰啊，或者试下啲圣诞大餐。不过疫情又改变了一些传统节庆的一些庆祝的方法。如果你想在家布置一下的，那又可以怎样呢？布置都很讲究，就是心思的。除了可以在现成的买很多漂亮的东西回来之外，今天呢在这里就跟大家讲一些环保的装饰和环保的圣诞树。圣诞树是一定要有的，如果你本身多年前买了一棵胶的，又唔好话喂，我环保喎，抌咗佢先，咁啊，梗系唔系啦。等于你环保啊，既然买咗啦，咁就继续用落去啦。咁但系圣诞树上面咧，仲有好多嘅装饰嘅，或者本身你冇圣诞树嘅，亦都可以咧，就系自己 D I Y 做一棵简简单单嘅。例如咧，喺网上面都有教好多咧，就系大家可以用一啲一公升嗰啲胶樽啊，嗰啲汽水胶樽咧，特别你买绿色嗰只啊，咁啊已经可以咧就系、是、经过佢哋嘅步骤咧，剪剪贴贴啊。就去到做了一棵咧簡單嘅聖誕樹，不過咧就係基本上嘅材料都睇到咧，就係可能要大概六個嘅呢一個嘅一公升嘅膠樽，咁先可以做到一層一層有 layer 嗰個感覺嘛。好啦，咁既然聖誕樹可能我當大家都有啦，聖誕嘅飾物咧，亦都咧就係一定要好好地準備一下嘅，因為聖誕最容易見到嘅咧就係一串又一串嘅裝飾條。市面上的串条都很容易就是整烂的，亦都就是发觉个心思很大，很难整的。但如果你想整一条独一无二的，那又有没有办法呢？这样其实可以用一些就是即弃的透明胶水樽，只要花心思你将它剪到一个个圈圈的话，那一个又一个的圈，即是那个水樽的圆周那个位置，你将它切到一个圈圈的话，然后咧就发觉咧，只要将佢打横吊喺度啊，咁就已经变成咗一个好靓嘅一个透明光环。然后呢个透明光环入边咧，就加一个窿啦，将一啲咧就你预先已经预备咗嘅闪闪发光嘅平面嘅紫星星，有颜色嘅，咁咧就放喺吊喺呢一个嘅光环嘅中间啊，就已经系一个非常之有心思、废物都可以利用嘅圣诞树嘅精品啦。除此之外，将胶水樽的顶部改装成为小天使的造型都一样得㗎喎。 即係嗰個樽頸位啊，出水位啊，水樽個出水位咧，咁啊再加到好似日本嗰啲啊晴天公仔咁樣，整得個靚靚地，咁啊已經可以變成一個小天使啊，自己剪剪貼貼啊，加啲圖畫紙啊，咁啊已經可以好靚啦。除此之外，亦都可以咧就自己做好多咧一啲用唔愛嘅光碟啊。唔爱嗰啲 CD 光碟咧，将佢贴一层纸喺上边，其实只要几分钟亦都可以咧，就系做到一个咧非常之靓嘅雪人噶噃。又或者你将佢摇身一变，变成咧就一个好特别嘅圣诞花环，一个花环啊好大嘅圈噶。咁你可以咧就系用一啲光碟啦，将佢砌下砌下，砌咗譬如十只、二十只，做一个好大嘅圈咁样，好似一个好大嘅花环咁样。跟住咧就再揾嗰啲絲帶啊，或者聖誕老人圖像嘅公仔咧，咁啊貼喺個面上邊，呢個咁靚嘅聖誕大花環咧，咁就可以令到你屋企咧點綴得相當之靚啦。最重要嘅咧技巧就係咩咧？如果你有兩隻唔同顏色嘅呢啲 CD 光碟嘅話，兩批啊，兩批都係唔同顏色嘅話咧，你就可以將佢梅花間竹咁樣咧就順住咁樣去到貼成一個咧就大嘅花環，例如用二十隻嘅 CD 咁啊。將佢咧就用好似順時針嘅方式貼貼貼貼貼貼貼貼完之後咧，就發覺咧都係非常之靚。網上面亦都有好多咧就係教學啊，例如教下你點樣去到整一啲迷你嘅聖誕花，特別咧呢啲咧係可以俾小朋友同家長咧就係親子嘅勞作啊。整完出嚟之後咧，除咗啊可以俾小朋友咧就用自己心血整出嚟嘅呢啲膠花啦，都可以咧就成為咗咧屋企嘅裝飾，倍添呢個親切感同埋成功感啊！更加咧就可以用呢、這個廢物啊，大家都諗住啊要抌噶啦，但仍然可以咧就係、是、做成呢啲咁靚嘅聖誕飾物嘅話，我覺得咧今個聖誕咧就感覺上係別具意義。咁希望咧你都可以即係諗一諗啊，有啲乜嘢好嘅辦法可以將自己屋企唔愛嘅廢物好好地加以利用，然后就摇身一变，变成大家入去你屋企开 party 嘅时候，都会觉得呢家人非常之有心思，而且咧对环保咧嗰个感觉仲非常之敏锐添啊！ 招架收回去吧，相爱竟惨变做仇人吗？真可怕，难与他争拗完吗？难与他挨近一下，爱情是这么残忍吗？原来谈恋爱得不到理睬，原来谈恋爱不会耐，原来谈起伤害泪流下伴侣可没存在，原来谈恋爱虽当出气袋，原来我不该信会被怜爱，分手短信截图上载，想有人能知道我被爱。在欺诈，爱情是这么无法讲价。原来谈恋爱等不到悔改，原来谈恋爱转一都有害，原来谈起将来能承诺伴侣可没期待，原来谈恋爱都反面拍台，原来我不该静候被怜爱，当初短信。是爱，一个人重温得更悲哀。 谈恋爱需狠心放开，原来谈恋爱都必须自爱，原来要改改，别麻木投入错中再，原来谈恋爱应懂得退开，原来说分开会令你伤害，终止通讯动摇别再，找个人值得我用怕热恋会散改，更懂爱。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Kitty。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咧？啱啱起身，食紧早餐，赶紧翻学，准备翻工。无论你几匆忙，我都会陪住你。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洁彤， 晨光第一线， 或者你叫我 Kitty 都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警告，俄罗斯可能被迫在欧洲部署中程导弹，回应北约的相同计划。里亚布科夫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时说，有间接迹象显示北约距离重新部署中程导弹靠近一步，包括上月重启冷战时期负责操作潘兴中程导弹的第56炮兵司令部。他说在政治和外交上解决途径缺乏进展，俄罗斯将要采取军事方式。美国和苏联1987年签署中程核导弹条约，禁止双方在欧洲部署中短程导弹。2019年美国以俄罗斯违反条约为由退出条约。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美国累计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超过5000万宗，79万7000多人死亡。另外，联邦最高法院驳回对纽约州一项强制医护人员接种疫苗措施的挑战，支持州政府的做法，不容许以宗教理由豁免打针。警方拘捕两名内地男子，他们涉嫌非法入境和爆窃。警方相信两人和大埔区上月发生的两宗村屋爆窃案有关，案中损失财物包括金器、首饰和现金共约20万元。警方星期日上午接获市民报案，指在沙头角公路一架公共小巴上发现两名可疑男子，警员到场，在两人身上搜获约50000元现金、首饰和手錶，懷疑是犯案得來的赃物。警方正調查觀塘一宗用電擊棒傷人案，拘捕一名47歲男子，他涉嫌意圖傷人，無牌管有槍械和管有攻擊性武器被捕。警方說星期日下午，女受害人在觀塘富人街一個攤位工作期間，懷疑被一名男顧客以電擊棒襲擊，其他在場人士聽到受害人呼叫，立即截停一名男子並報警。警方其後在男子的背包內搜出兩支電擊棒、兩副手扣、一支胡椒噴霧和索帶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又为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气温稍为回升，本周后期北风增强，天气转凉。而家嘅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系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香港是我们家，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建设一个更好的家园，而你的一票就可以改善民生，促进香港发展。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还有五日，投票时间为早上8点半至晚上10点半，记得投票。有疑问请上 elections.gov.hk 或致电2891-1001查询。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之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国剧830呈现大江大河二。 雷士根向新来的楚乡长申穷，但是楚乡长就认为小雷家的问题是因为雷士根没有管理能力。听完之后，雷士根觉得十分委屈。 大江大河二，星期一至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Edison 啊，我哋一阵间高空工作嘅时候要用到全新式安全吊带，记得一定要绑喺坚固嘅系稳物嗰度啊！ 知道啦，莫莉，你想提我唔应该绑喺栏杆、临时支架或者系竹棚等等地方啊嘛？ 冇错啦，因为呢啲结构或者装置喺设计上面并唔可以承受突然嘅震荡或者冲力噶。思芬，你仲有啲咩要补充啊？ 啊，想提提大家，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小心进行高处工作，工友安全唔使揾命搏。我系 Fiesta 嘅。Alison，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6:36，继续有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啦，神光第一线。今日朝头早啊，白元浩打俾边个好咧？不如打俾阿芭比啊！早晨啊，芭比。 早晨啊，白元浩，真系好啦，拣中我。 梗系啦，一打俾你嘅时候，头先咦听到咦，哇，听紧收音机、啊。 梗系啦，我朝朝都系呢个钟数捧你场噶。 要啊，系咪？除咗你捧我场之外，其他听众都要捧我场啊。 梗系啦，喂，但我想话咧，你有冇觉得咧？其实咧，我知道你咧对于呢个日本嘅水果咧就特别有研究啦，即系起码比我嘅研究或者认识一定多好多啦。但系咧，我真系唔知道原来咧唔同产地嘅水果咧，原来佢哋嗰啲营养成分都争好远。 系啊，因为佢味嗱本身有味道唔同，既然有味道唔同咧，咁啊营养梗系会不一样啦。所以咪话咯，连埋日本嗰啲咩蜜柑啊、柚子啊，佢有啲又话咩有花香啊。有啲又話有咩檸檬香啊，好多古靈精怪味道噶。 嗯，嗱，你真係果然係好拍檔啊！你估到我今朝早咧，真係想同你講蜜柑啊。 嗯，嚇。 原來咧呢、這個蜜柑咧，嗱，我之前咧其實唔係幾中意冬天食蜜柑嘅，雖然我冬天成日屋企都會出現一啲蜜柑嘅物體啦，唔知點解、因為我覺得好凍冰冰啊，你始終要徒手搣開佢，然之後慢慢食咁樣啦。我就唔係咁中意嘅，同埋我覺得咧食嗰啲汁咧都好凍噶嘛。 嗯。 咁但係咧，竟然原來有人話咧食呢一個蜜柑咧是可以改善手脚冰冷的问题、哦。 是不是呀、 啊、我这个都是第一次听的，因为我成日都觉得吃那个金那么冻，为什么还可以改善到手脚冰冷那么古怪呢、原来呢就是取决于蜜柑当中的一些营养素啦、原来呢蜜柑里面呢其实呢就有一些的营养是可以帮助抗氧化啦，还有呢是可以促进到这个血液循环的。 嗯。 亦都可以令到这个呢身体里面呢那些即细胞的活性呢可以激活它们的、哦。 哇。 咁于是乎呢就可以呢即做到刚才又说抗氧化活性啦，即对血管好啦。咁亦都可以呢帮助防止动脉硬化。嗱，淨係听头先嗰一堆这样的好处呢，你已经估到点解可以令到个身体会即係啲血液循环得好啲啦。 我觉得蜜柑係起死回生添啊。 我都觉得好搞笑。 讲笑啫呢个吓，起死回生呢句讲笑嘅。 嗱，头先讲嗰啲呢就係一般蜜柑都有嘅嘢啦。咁但呢我头先咪话唔同产地呢会有啲特别嘅。唯独是呢原来呢竟然有一个特 別的用處呢，就只是日本的溫州蜜柑才有的。它竟然呢，原來它說可以減低這個骨質疏鬆症。 是邊種？我講的是溫州蜜柑啊。 是啊，溫州的蜜柑，其實我都不識分。 即是內地那隻溫州蜜柑是吧？定 是？是啊，因為呢我呢去買嘢呢好簡單嘅，我都係去超級市場，咁然之後呢就睇一個牌寫住乜嘢，咁然後睇下幾靚喎，咁就買返屋企啦。我就通常唔係好理嘅，即係嗰啲產地啊，或者係到底佢嗰個樣係點啊，大細嘅嗰啲我都唔係好理，因為始終你都要試過先知㗎嘛。 啱啊，喂，如果溫州蜜柑呢啱喎，其實都幾推介大家買喎，因為點解 呢？係點嘅呢其實？ 咪都系金咁嘅样嘅，但系同日本嗰啲蜜金咧，佢个皮就会厚啲啦。温州蜜金咧，其实都甜嘅、而且个价钱咧，佢又大粒过嗰啲日本蜜金啦。咁而且个价钱佢一定平过日本嗰啲啊，系咪先？你日本嗰啲就算最近平极咧，都系20蚊，平噶啦，20蚊六粒已经算系平噶啦。咁如果你话温州蜜金系啦，因为佢大粒啊嘛，可能佢20蚊有4个，或者4个或者5个咁样，咁啊大大粒咁样嘅，咁食落去咧，呢只都甜啊，呢只我都中意，不过我唔记得有冇核啦呢只啊，你自己食嘅时候小心啲啊吓。 嗱，咁跟住咧又要谂下啦，你食金嘅时候咧，你会点食啊？ 搣皮先，搣咗皮， 系啊，搣皮，跟住之后咧，佢咪有个白色嘅嗰个棘嘅嗰个骨棘嘅，咁你会唔会搣埋嗰嚿嘢出嚟啊？ 嗰啲會啊，嗰啲衣就唔會啦，即係黐喺個皮同個肉中間。 嗰啲就好難搣得清啦，咁。 係啦，我細個咧，我細個好 long 禮噶，逐條逐條，係啊，逐條逐條喺度搣噶。跟住後屘有人同我講話，食埋佢啦，有營養噶咁樣。跟住我先開始，係啦，開始試下，又發覺其實都係冇乜味喎，咁啊食埋佢咯。 就是、你讲得是很啱的，因为呢原来呢其实呢大家都是会将那个白色那嚿钉呢会搣咗佢，即是它是一个钉那里延伸上去个金的中心中心位的。咁但是呢原来你唔撕走佢呢，你食埋佢嘅话呢其实係更加好过。 係咩？ 因为呢佢话呢头先我哋咪讲话关啲血液循环事嘅，同埋关啲免疫力事呢，即其实你啲血其实之后就乜嘢都关事㗎啦。总之你啲血好其实你样嘢都好啦。即你啲营养又带得到去身体啦咁。咁原来呢因为有研究指出呢话如果人嘅体温越下降，即越嚟越冻啦，即所谓我哋讲话手冻脚冻或者个人本身都唔够暖嘅话呢，其实你个免疫力下降呢係会更加快嘅。原来呢只係争一度，即譬如如果你嘅体温下降一度呢，你个免疫力呢就会下降咗30%㗎啦。 哇，呢一度真係 几远，你諗下。 呢一度真係要守住呀，话俾你听。 冇错啦。咁你諗下如果下降两度咪即係60%，咁下降三度就好好危险。 喂，我哋係咁估咗，有机会係几何级咁上㗎喎。 係啦，即係我咁样估啦。咁所以呢原来呢只要你即係能够令到个身体保暖嘅话呢，咁自然手脚冰冷的问题会解决啦，因为你的循环得好，你的手手脚脚自然都不会那么冻啦，是不是？ 是啊， 即好像你做运动那样嘛，你整个人热血沸腾，你照计应该不会跑紧步都手冻脚冻啩，是不 是？除非很冻啦，那里真的。 是，除非真的很冻啦，是啦。所以如果你能够吃多一点这个金的话，他说连那个棘都吃埋呢，咁原來咧，佢更加有呢個預防感冒嘅作用嘅喎、 苦嘅喎、但係 所以你啲屋企人講得啱噶，原來即係叫你唔好搣啲衣，即係你唔食個棘啫，但係你起碼啲衣都叫好過，即係叫有少少嗰啲纖維啊。 衣都有食噶啦，咁但係嗰個棘成嚿咁樣，喂，沖水得唔得啊？一係 其實咧，我都冇試過食嗰嚿棘啊，因為我望見個樣咧，覺得好似咧硬硬地，同埋好似苦苦地咁樣啦。 係啊， 咁但係咧，我覺得都可以一試嘅，因為其實佢都好細嚿嘅啫嘛，嗰嚿棘。 哦，即係好似食咗個金嘅心臟咁樣。 系啦，嗱你谂下啦，其实咧，我哋可能成日将佢同橙咧攞嚟比较，橙咧如果你食埋嗰嚿皮、嗰嚿衣、嗰嚿棘咧，就真系苦嘅。但系金咧，其实应该系冇乜味嘅， 系咪啊？ 苦咯， 喂，不如咁啦， 应该系冇乜味。嗱，我决定我去试下，然后我下次话你知。 你喺享乐时代嗰度话俾我，话翻俾我听咪得 咯。我要买10个唔同嘅金，然之后话俾你听边个唔苦啊嘛。 系啦，边个个咩？个棘唔苦 嘅。嗰个棘啊，系嗰个棘唔苦。 吓，试下啦，呢啲咁嘅实验。 试下啦， 为听众做下啊嘛。 都系对身体有益处嘅嘢嚟嘅，系啦。咁啊，多吃水果都系好嘅。咁啊，不过当然啦，都系选择翻自己即系适合食嘅水果啦，都唔系人人适合食金嘅。不过如果你觉得即系身体冇乜大碍又唔得。特别讨厌金嘅话，咁你咪即管试下咯。 系啦，有啲咩食疗上嘅嘢啊，问下营养师啊，中医师啊，咁就得噶啦吓。 系啦，冇错冇错。 好啦，咁啊，转头翻嚟我哋再见啦。 好啦，阵间见， 拜 拜。 Bye bye 我系 Kitty， 我好少喊噶。 因为我觉得笑的力量大好多。 神光百科， 好啦，神光百科，哎，攞翻本神光百科出嚟揭下先。好啦，既然寻日咧都讲开呢、這个。火箭啦、啊，即係有啲富豪上咗上去，嘣一聲咁樣，咁啊喺上面亦都有玩好多唔同嘅玩樂啦咁樣。咁但係咧啊，睇翻以前啊呢一、這個嘅宇宙飛行歷史，人類宇宙飛行歷史，穿梭機咧係佔據住一個好重要嘅位置啊。咁當然大家都知道穿梭機已經退役咗啦，咁亦都咧喺美國都宣布咧就唔會再製造新嘅穿梭機啦。睇翻咯，1972年嘅时间，美国宣布就将会建造呢一种革命性嘅太空船啊，就系所讲嘅穿梭机啦。佢唔单止能够载人载物件，同时更加咧就可以重复使用，即系 recycle 啊，好嘢！呢个谂法咧就源于火箭推动呢一个飞机。呢一种嘅飞机咧，由多年前一个咧就德国嘅工程师构思噶，佢嘅速度达到每小时22000公里，可以飞到咧就系250公里嘅高空。好啦，咁我哋记得寻日咧就讲过啦，咁如果火箭要摆脱呢一个嘅地球嘅引力嘅话咧，咁其实就需要咧就系每小时28000公里嘅，咁我哋点计咧？其实穿梭机都仲系争啲嘅，咁正值就系因为咁啊，佢本身已经有推动力噶啦，不过咧就要摆脱引力咧，就仲争啲嘅关系，所以就需要火箭咧去搭载住佢，令到佢可以飞到上去一个高度嘅时候，再凭自身嘅力量咧就再飞去呢一个嘅太空嘅。佢围绕地球能够咧就系重复啊返回发射基地。美国1981年成功制造咗第一架嘅穿梭机。好啦，穿梭机系点样发射升空嘅呢？两个推进器就好似两个大嘅棍咁样啊，提供咗咧就系发射所需大部分嘅能量，达到50公里嘅高空之后，推进器嘅燃料就会完全用尽啦。到时佢就会脱离呢一个嘅穿梭机，咁啊打开降落伞就翻回，即系嗰只唔要嗰支嘢就会跌翻落地面或者跌落大海。喺跟住落去8分钟嘅飞行入边，穿梭机就会咧就系消耗另外外部嘅燃料箱入边750吨嘅燃料。呢、這个外部燃料箱喺燃料耗尽之后咧，亦都会脱离穿梭机。咁而穿梭机依靠自己嘅动力咧，就会继续就向呢个太空嗰度就飞过去嘅。冇错，所以你见佢跌嘅时候咧，跌嘢都跌几轮啊！我细个睇过，我到而家都记得。两个推进器一般咧都会按照住计划跌入大海，即系翻翻嚟地球啦。喺呢个时候咧，只要打捞翻佢上嚟，再恢复翻原有嘅功能嘅话咧，咁就得噶啦。不过呢个绝对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啊，需要好多人咧就参与呢一项嘅工作嘅。纵然推进器咧就冇太多嘅损伤，亦都咧其实系要更换大部分嘅零件。穿梭机返回地面之后，更加需要大概7000人啊，花费3个月嘅时间去到修理噶。鉴于呢一种嘅情况啦，穿梭机每一年嘅飞行次数咧，虽然话可以 recycle 啫，但原来都相当有限噶。穿梭机咧就系用于运载机组全体人员嘅各类物资去到太空執行任务噶。佢有37尺长，咁啊体积同一架短嘅飞机其实就差唔多嘅。佢一个嘅驾驶舱，咁啊驾驶舱下面咧可以提供8名太空人活动嘅叫做居住室啊。更加咧就有通道连接住一啲嘅房间嘅，呢啲嘅小房间咧就系宇宙嘅实验室啦，亦都可以咧用嚟存放卫星同埋国际太空站其他嘅物资嘅。佢嘅燃料密封咧就出咗问题嘅话咧就会造成燃料泄漏啦。睇翻起挑战者一号啊，点解会爆炸？原来就系因为呢一个原因。咁啊，当年导致7名嘅机组人员当场咧就死亡噶。其实咧，哥伦比亚号、挑战者号同埋发现者号，仲有阿特兰提斯号、奋进号呢啲嘅穿梭机嘅名啊，其实都系前面4个咧都系源于著名嘅船名，最后一个咧就系因为佢包含住努力嘅意思嘅，咁所以咧我哋都穿梭机虽然就冇得话再飞上去啦，不过努力咧我哋都要跟佢哋学习呢一种嘅精神啦。 认识你，将全部忆记你，早抛弃太易啊，想要望穿你，直觉这刻你有太多可揭秘，这场游戏我只想学懂怎样识别你，是要抽离，定有转机？有两个你，一个我真。 睇睇天气方面，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概22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噶。展望未来一两日气温稍为回升，咁本周后期北风增强啦，天气咧亦都咧就会见到哇转凉咯。咁啊，啱啱听过一首歌曲嚟自阿 Jam 邓紫棋嘅《两个你》啊。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 Kitty， 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吹神厨师话你知，娱乐吹自由，办公室心理学，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我系晨光第一线嘅 Kitty。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 ，Mimi。 早晨 ，Bobby。 嗱 ，Mimi 啊，好多时咧，冬天天气冻嘅时候咧，人就会自然咧想食多咗嘢啦。最近咧，我有个朋友就同我讲，佢话：其实咧冬天食得多嘢唔紧要噶，因为咧冬天就算做同一样嘅运动量项目咧，其实消耗嘅卡路里系会多啲噶。其实系咪真噶？ 嗱，呢个咧就要睇体温啦。其实，系啦，嗱，我有阵时咧，我都会同人哋分享一下嘅。其实冬天都可以减肥减得好嘅，咁就系咧唔好着衫着到热辣辣啊。因为点解咧？啲人有阵时听，哇，咁啊即系要冷亲。 打冷震咧係一個會消耗卡路里嘅一個嘅方法， 但應該唔係消耗得好多嘅啫嘛。 睇下你去咩地方咯，即係可能我走咗去嗱、哦，今年冇好多人都冇得出國啦、嗯，但可能即係往年啲人會去日本咁啊去滑雪，咁嗰啲凍嘅打下冷震嘅話，其實打到幾個嘅話，啲能量消耗係大，因為點解咧係要發熱啊個身體、嗯、要產生熱能，咁我就要再 draw 啲 energy 出嚟去 burn 燃有個熱能嘛，係、嗯、啦，因為你唔會話。我 keep 住食嘢食嘢，咁所以咧，其实打多几次冷震咧，系有帮助燃烧多啲卡路里嘅。咁但如果你话做运动，你喺室内、嗯、暖气或者甚至乎喺出面，我着够衫，个人会热嘅，咁其实就未必能够消耗多啲卡路里啦。即系如果你个人暖，同你夏天喺个 gym 度一齐咁样去做，其实都冇乜大分别。 哦，即系体感温度一定要俾佢感受到，原来嗰个室外个温度系唔同咗嘅，咁、 嗯 嗱，消耗卡路里可能你话打冷震就真系会强咗啦，或者因为身体要适应嗰个冻啲嘅天气，就会啊可能真系要多啲能量啦，以至到咧冬天咧个个都话好似咧胃口好咗，食多咗嘢，咁、嗯、咁样相对地摄取多咗卡路里啊，或者系多咗唔同嘅营养，个身体又顶唔顶得顺呢？ 嗱。身體頂唔頂得順，我唔知道你有冇聽過咧。逢冬天啲人就話，差唔多去春天咧就話，哎呀個冬季肥咗好多啊，係咪？係啦，咁所以其實咧，即係話你食多過咧消耗嘅，係啦。咁尤其是咧，一直以嚟都聽到咧，冬天最好食啲油膩嘢，肥啲多，或者食朱古力啊咁。咁、原因就係覺得咧，咁呢啲高卡路里啲嘅話，咁就可以令到個人咧暖啲啊、或者去減低嗰個消耗啊。咁样嘅，咁但系其实呢个错法都系错嘅。我好多时俾一啲嘅 tips 咧，俾我啲身边嘅人就话，如果你冬天咧唔想有变咗肥胖啊咁样嘅话咧，就记住其实每一餐咧食嘅嘢只需要系暖胃嘅，系、啦，就唔需要食到油淋淋好热，因为油淋淋俾人哋个错觉就系确实，如果我哋食一餐好似水煮鱼嗰啲，我唔知Bobby你有冇食啦吓，咁、你食好耐咧，你都系觉得好热嘅，点解咧？就因为个热油是可以減低那個温度那個的即是散熱啦咁、所以它 keep 住啲食物是會較熱啲，但是落到人體度是不是那些油落咗身體度就會 keep 住個人體温度熱嘅呢？就不是嘅，因為點解呢？脂肪落到身體嘅話，其實呢要再發翻放能量，它要時間，咁、我要熱嘛，要熱能，你時間越耐先可以俾熱能我嘅，咁我點會快暖呢？咁、所以就揾錯咗方法啦。咁所以其實要保暖嘅話，都真的要吃一些暖的五谷的食物，其实就最好的少一些油分，暖的热的。是的，你说、有些提醒就是譬如仍然冬天很多人喜欢吃寿司、刺身这些。这些食完的话，如果那天真的很冷，你真的出到街你仍然觉得哇冻的冻的，好像没吃过东西、又可能又再想去找一些东西吃一下。所以呢，如果真的吃到那一餐是东西吃比较冻一些凉一些的话，记住要有啲熱茶啊、熱水咁去飲翻，令到個人暖係啦，或者著翻夠衫暖嘅話咧，其實已經可以減低咗嗰、那個哇好肚餓啊，或者我要食多啲嘢去令到我覺得熱啊、暖啊咁樣咯。 嗱、人咧有時都好似啲動物冬眠咧，過冬之前咁樣咧要儲糧嘅。咁、亦都有聽過有好多咧坊間就話冬天之前咧就要開始進補啦、或者要食好多補品啊等等啦。但係咧據我所知咧啲補品咧有時都真系几自肥噶，咁、其实系唔系真系需要做到呢一个进补嘅步骤？但其实唔需要啊，即系其实平时维持翻适当嘅营养就 OK 噶啦。 嗱，正常系唔需要嘅、不过即系明白以翻中国传统思想嚟讲嘅，即系进补都系一个佢哋想去做嘅话，咁我都觉得可以嘅，但系适可而止咯，都唔系话啊冬天我要进补多啲，因为如果个人想滋润啊，或者真系可能觉得个身体强壮啲啦，系冬季，咁、都系要去注意翻均衡饮食为主嘅、就唔系话我去食晒好多补品，跟住我又唔食水果蔬菜，因为点解啊生冷啊冻啊呢啲嘢食。咁我就盡量減少去食，咁其實營養上都失調㗎，咁、個人個體質強唔強呢都係變咗冇 得著，係啦，咁所以即係大家要知道翻，基本上即係都主要嘅蔬菜水果啊，一啲少油份嘅肉類啊，配合啲好嘅澱粉質係必須。咁啊 ending 再睇下有啲乜嘢嘅進步，大家分享一下咯，即係同屋企人少少地咁樣，其實都係可以嘅。 不過我覺得咧，即係無論食啲乜嘢都好啦，特別係因為關乎體質或者健康咧，最好都係徵詢翻自己身邊嘅一啲相熟醫師啊或者營養師咧，咁就最安全啦。今朝早唔该晒 Mimi， 好唔使客气，拜拜。 好啦，唔该晒 Barbie， 又唔该晒 Mimi 啊吓，咁啊早上嘅时间咧就嚟到咧就系6:58啦，咁都可以咧就系简简单单提一提啲听众咧，除咗19度嘅气温之外咧，咁啊政府今年咪有一个8月1日派发呢个首期嘅消费券嘅，咁啊成功如果八达通领取消费券嘅话，并且11月底已经咧作为咗呢个合资格消费4000元要求嘅300万名市民啦，将会可以喺星期4咧咁啊获发呢个余下嘅1000元消费券啦。咁啊，当日咧就会得到呢一个咧手机短信嘅通知。咁届时咧只系需要同上两期消费券一样嘅形式领取咧，啊咁就得噶啦。我系用呢个方法咧领取消费券噶，咁啊我自己都会留意一下。好啦，时间系早上嘅6:59，室外气温19度。咁啊，听听新闻简报啦。转头二头会留翻系晨光第一线啦，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再同你哋见面。我哋转头二台见啦。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 Kitty。每朝6点，你做紧乜嘢呢？啱啱起身，食紧早餐，赶紧翻学，准备翻工。无论你几匆忙，我都会陪住你。每朝6点到10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崔洁彤。 晨光第一线， 或者你叫我 Kitty 都得。 由他透过赛会发表声明，证实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反应，又说按规定接受隔离，希望尽快康复。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又为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气温稍为回升，本周后期北风增强，天气转凉。而家嘅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系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大家记得一齐投票啦！ 2021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在12月19日举行，进入投票站需佩戴口罩、量体温和消毒双手。 今年增设特别队伍，方便年满70岁长者、残疾人士和孕妇。 出示身份证，按指示拉开口罩，工作人员会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核实身份和派选票。 及印后，选票正面向下，不用对接，按指示将地方选区和功能界别选票放入适当票箱。 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运动员风光背后，除了付出无数汗水和泪水，更要靠一代又一代的宝贵经验累积而成。 15位不同年代的体坛名将，细说自己的奋斗故事，分享他们在体育路上的高低起跌。 电视节目《走在运动的路上》， 星期1至4晚9点半， 港台电视31。 CIBS 艺趣奇兵，艺术疗愈身心。 森林疗愈咧，其实就是走进大自然嘅环境，去打开感官啦，系一面镜嚟嘅，可以好诚实咁样让我哋睇到自己咯，用个心去听下，其实呢个世界系点嘅。 拉丁节拍，拉丁裔香港人同你一起深吧。 When I hear samba, I see Brazil. The sound is cheerful, but the feeling is sad. The father of pleasure and the son of pain.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愉快感觉 生像我般凡，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我哋又一齐听一下晨光交通天文台先。咁啊，晨光第一线入边，咁啊，白元浩咧喺直播室啦，芭比都喺度。早晨，芭比。 系啊，我都好想知道啲交通嘅情况噶嘛。 系啊，即刻请阿 Didi 出嚟先，出嚟啊 ，Didi， 出嚟啊！ 好嘢真系，交到气。 OK 啊 ，OK 啊， 咁样先大家开心啊，晨早流流 系咪？啱啊，啱啊。 讲俾大家听，仲开心嘅咧就系只系行上嘅车龙啫。公主道过海啊，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排到电话机楼咯。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果栏嘅。咁交通消息咧就系咁多啦。 咁快， 真系好好 啊！所以见到我，诶，好开心咧。 即刻系好啦。 系啊，咁咁快交通消息之余咧，都可以讲下其他嘅交通信息。 好啊，好啊。 阿新同大家讲下咧，你哋知唔知道咧？系有一个服务咧，就叫做为长者同埋残疾人士咧延长行人闪动绿灯嘅智能装置咧。 诶，啊，好嘢喎！呢个愿闻其详。 系啊，咁我都揾到好多资料同大家讲。咁咧，由于香港嘅长者人口日渐增加啦，咁为咗协助咧建设呢个长者友善社区咧，几好。运输署咧就采用呢个八达通科技喺智能装置里边咧，就可以延长行人闪动绿色人像灯过马路嗰阵时咧，就方便长者同埋残疾人士咧可以横过马路。 哦，我明晒啦， 即系要拍一拍卡 嘅，系要用嗰个长者嘅八达通卡，系啦，即系我张八达通卡咧，成日 就唔得啦， 嘟落去咧冇反应嘅。 啊，你六十年后啦。因为你样太后生啦，而家至零岁啊， 衰猪嚟嘅。哎呀，我哋唔好咁讲呢咁嘅嘢，好啦。 咁你终身都要俾全费，冇得半价啦，你太后生。 呢个幸福嚟嘅，呢个都 俾人查噶。 我愿意俾全费啊。 好，继续讲埋呢个八达通先。系，你知道啊？ 系啊，即系大概咧，就系用长者八达通喺嗰个过红绿灯嗰部机，即系我哋平时嗰部机咧，喺嗰度嘟，即系新嘅装置嚟噶吓，新嘅装置先有嘅。咁啊嘟嘅时候咧，你就都系可以话俾个信号听，而家准备有人过马路啦，而且过。过马路嗰位咧，仲系长者嚟添。咁于是乎咧，当呢个交通灯喺嚟紧嗰一次咧，再转去呢个绿色灯仔嘅时候啦，咁一转嘅时候咧，佢就会比平时多咗几秒钟，或者 多咗几多啊？其实系 佢又冇去 set 嚟讲几多， 应该 多 咗几灯嘅， 我谂大约系五六秒啊。 系咯，可能每一盏灯嘅情况都视乎翻该区啊， 冇错。系啦，咁可以提各位啦，唔使惊噶，系唔会扣钱，都唔会记录呢个个人嘅资料嘅。咁你想问啦，可能我知道小朋友梗系望住我咧，眼睛碌碌。啊！边度装置咗啊？全香港啊，有21个地点装咗嘅， 装咗啦， 装咗啦，有21个地点。 嗱，咁咧就系慢慢讲啊，呢个 好啊。当然啦，可能听完唔记得，唔紧要，网上重温吓。 系啦， 听完再听，听完再听。 好简单嘅啫，听下有冇自己平时出入嘅地方。 系啦， 冇错。 系啦， 都唔系嘅，可能你自己嘅长者住喺附近啊，或者住喺较远嘅，可以提佢阿妈，你嗰个红绿灯咧可以多几秒啊。 记住攞埋个长者八达通落去。 系啦，唔使跑住过吓。咁咧就系个地点就系北角嘅渣华道26号。 系。 鸭脷洲大街115号。牛头角道近住玉莲台。红磡温思劳街、屯门大兴街近住大兴商场、深水埗嘅窝仔街同埋伟志街交界、土瓜湾木厂街、土瓜湾道交界、黄大仙嘅竹园道近住竹园巴士总站、九龙湾嘅宏照道近住丽晶花园、黄大仙沙田坳道同埋亲仁街嘅交界、西湾河爱信道同埋爱义街交界、长沙湾嘅发祥街同埋恒祥街交界、大坑铜锣湾道同埋布朗街交界、西环皇后大道西同埋卑路乍街交界、荃湾石围角路近住石安街南面。大埔啊，喺大埔啊， 哎、 大埔啊， 系听到啦。 啊，大埔丁角路近住太平工业中心对出。 诶、哎， 知唔知边度？ 我知边站啊。 OK， 我下次去嗰度望一望。 系啊，你可以试试。 啊，不过你冇通用八达啦， 唔系带埋屋企长者咯。 屋企长者好似 唔系啊，我想知道真系几多秒啊？你试下同我坑下。嗱，你企喺度睇下几多秒。 企喺度 坑咗之后睇几多秒。 跟住就揾个长者，长者借个八达通嚟嘟一嘟先。 系啦，咁睇下真系延长几多秒啊？咁另外上水嘅龙心路近住新发街啦，葵涌大窝口道近住葵盛围南边，青衣路嘅近住青榕楼对出，天水围天华路同埋。 天悦村通路交界，同埋青衣清境路同埋牙鹰洲街交界。咁头先讲嘅地方咧，唔使惊噶，因为咧运输署已经系 check 过咧，佢话呢啲地方虽然话延长咗少少嘅绿灯，即系过路嘅时间啦，咁、但系呢啲咧定非系繁忙路口，所以系唔会造成交通挤塞嘅。 系咁， 都要考虑。 即系一听嘅时候都听到运输署都好细心啊。咁啊，以上好多地方咧，一听嘅时候就知道平时都系会比较上多长者出入 啊，真系醒目。 系啦，咁如果你话喂，仲有好多地方都有长者出入嘅，咁的而且确系咁啊。我相信即系运输署啊，政府都会好努力咧，就即系将其他唔同地方都需要咧，就系改建呢一个新嘅交通信号嘅系统嘅话咧，就快啲更换咗佢， 逐步嚟咯。 系啦，逐步嚟。人家都已经廿几盏了，是不 是？是啊，很有进步，我觉得。 是啊，咁同埋呢，真系得政，真系有时都要赞下嘅。咁有时我见到啲长者过马路嘅时候咧，我自己都未过到，佢已经闪啦。 系啊， 我自己都惊啊。 其实系， 更何况长者又行得慢嘅时候咧，我真系觉得咧，喂，真系又要帮佢一扶下佢啊，又要同佢讲啲车唔好行住啊。有阵时交通信号如果再做得好啲，譬如完善啲，好似而家咁咧，令到即系长者都会知道啊，系我嘟完呢、這个。八达通之后，长者八达通咧，咁佢可以俾多足够嘅时间我去过马路，咁咪好咯。 系啊，其实唔净止长者嘅，残疾人士都系嘅。 系啦， 所以残疾人士八达通咧都系可以用到呢一个活跃功能咯。 咁大家留意住啊吓，呢个非常之好嘅一个新嘅道路设施嚟嘅，咁大家善用佢啦。 系，多谢大家。 系， 唔该晒 Didi， 非常之好嘅提醒吓。咁啊，天气方面睇下 O 有啲咩提醒先。早晨啊 O。 喂，早晨小白，早晨 Barbie，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 早晨。 喂，今日天气阴阴天， 系 好少见嘅阴阴天呢一件事，我估近二十日都未见过，朝头早系阴天，即系你话做晨光嘅时候，帮听众朋友睇下个天气嘅状况咯。啊，古怪、哦，今日阴天得嚟咧又冻咁、哦、样，真系有少少踏入冬天真真正正节奏嘅感觉啦吓，咁啊唔知系咪都俾大家有少少过节嘅气氛啦，咁啊嚟紧下个礼拜做冬啦，咁啊冬之后又圣诞节啦，咁都好似系呢种感觉就似啲圣诞节嘅，有阵时太阳光普照，蓝天白云咧，个感觉咧硬系同阿圣诞老人咧唔系好夹嘅。总系咧有少少叫做个天暗啊， 多云啊， 系啦，有少少嗰啲欧陆 feel 啊， 系啊， 唔知系咪可以咁去形容啦？咁特别 因为圣诞老人喺个天嗰度飞嘅时候，坐住绿车都系若隐若现啊， 系啊， 冇、 啊、 你睇得咁清楚咩？系咪？ 讲得冇错， 圣诞老人出现就好似谈恋爱一样，朦朦胧胧啊， 系啊，冇话，旧时细个咧，我哋都会叫做劳作堂啊，或者美术堂。要画圣诞老人啦，难免咁啊自己制作圣诞卡啦咁样。咁你都唔会画到系蓝天白云咁样，跟住啊圣诞老人啊坐住绿车，通常都系黑妈妈咁样，跟住啊圣诞老人啊先坐住绿车咁样，咁可能真系配合翻个场景出嚟啊吓，咁啊大家都要系时候安排一啲圣诞礼物啦，因为啲入到每一个商场都播住圣诞歌咧。成日都覺得每一隻聖誕歌嗰啲BGM 啊，即係 促進消費啊！之前有啲研究講過，所以我而家醒我入商場我插 headphone 係你 唔聽嗰啲歌， 慳翻個荷包，而家話俾你聽。 係啊，你插 headphone， 但係聽香港電台第二台都 OK 啦。不過我哋到咗差唔多時節，都係會播翻啲聖誕歌，所以呢段時間可以避一避。好，詳細天氣交翻俾兩位拍檔講。 好，唔該曬。咁啊，天氣方面啊，大致天晴，日間乾燥，最高嘅氣温係22度，吹和緩。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系吹强风嘅，咁啊展望未来一两日咧，气温会稍为回升嘅。咁啊，本周后期嘅时候咧，啊北风又会增强咯，咁啊到时天气咧又会系转凉啦。而家咧就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7%啊，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5，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睇翻天文台嘅九天天气预报啦，咁我哋见到12月18号星期六同星期日嘅时间啦，呢两日嘅气温咧，咁啊天文台都话咧系会突然之间又会再跌多几度啦，咁啊有机会咧会系跌到落去15度左右啦。咁啊随后而家九天天气预警咧预报啦，咁就话去到12月22号嘅，有雨、啊。唔知道会唔会圣诞节喺呢个雨中度过呢、 哦、都几浪漫啦，冇雪都有雨，可能会凉翻少少咯。 就唔好落大雨，落下啲雨粉扮雪。 我哋应该谂埋啦，好吗？ 系啊，多谢天公造美啊，到时。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二早上嘅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彤咧，继续邀请到自在社嘅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同我哋倾偈嘅。早晨啊，周博士。 早晨，大家好。 系，我哋继续咧讲下呢个九型人格啦。咁啊，今个礼拜咧，我哋就讲到七号噶咯。七号嘅型人格系点样嘅咧？ 系啊 ，Kitty， 七号系享受主义者。七号嘅型号咧就觉得，唉，你所有人真系太沉闷啦，你哋。只是关系做嘢，佢咁嘅创造又争拗，即系呢个世界最紧要好玩。即系七号个世界就系所有嘢系开心， 系 所有嘢就开心。你唔好同我讲咁多嘢，唔好同我扯咁多嘢。咩失恋好唔失恋，恋唔恋最紧要都系开心。而觉得我哋太多人系太痛苦啊，太烦恼啊，所以七号嘅特色系点样呢？精力充沛啦，交友广阔啦，好有想象力啦，好怕约束。你唔好管住我，你一管住人问你去边啊，你要向我交代啊，好多规条啊，七号话之嚟啊，已经闪咗去啦，所以七号咧好风趣啦，好出位啦，无穷尽嘅创造力啦，语不惊人啦，讲嘢比较夸张啦，甚至佢失恋咧，佢七号同我讲，咁啊，佢玩咯，马尔代夫啦，加勒比海咯，用玩嚟到逃避嗰个痛啊，因为七号好享受嗰个玩嘅感觉，所以佢好即兴嘅。咁亦都因为咁咧，所以同七号合作共事嘅人咧，通常比较痛苦嘅。 系一匹管束唔到嘅野马。 冇错，你完全管束唔到佢，你越管佢啊好啊，然后同你讲三个烂 get 咧，咁啊疏线，咁即系点啊？又整两个 emoji 俾你啊，讲个笑话俾你听，咁你知有冇做啊？咁佢答啲似是非嘅嘢嘅，佢答亲啲嘢咧，佢唔会答你有定冇噶。即系有即是冇，空即是些。咁而家听朝到，不过唔见咧都可以见，夜晚再见啦。咁即系点啊，老细？即系而七号最有趣嘅，一个七号同我讲佢，当佢玩紧嘅时候咧，佢脑袋谂紧啲咩咧？佢系谂紧下一次去边度玩，听日去边度玩，佢谂紧下一个游戏噶啦。所以七号系有无穷尽嘅创造力、想象力，咁同时佢执行力比较低嘅。 我呢啲做朋友一流啊，周华山。 做朋友 一 流噶，你会好开心噶，即系。一啲都唔会闷场，同埋好有创造力。特别开会嘅时候有佢喺度咧，你会笑到抽筋嘅。但系同时，因为老板咧，你可能好惊嘅，因为佢讲咗就冇人跟进噶，个纪律性比较低啊，冇乜手尾，容易逃避责任，亦都容易难以积累成果。又或者如果你个老板系七咧，你都留意啦，佢好怕开会，一啱完佢就走噶啦。你即系噏晒啲嘢就系你哋跟手尾嘅，咁呢个都系需要留意嘅地方。 系咁如果呢一个七号型人格嘅朋友仔，应该向边一个号码嘅性格去学习下咧？ 系啊，14285711，七要学五， 五 就系、是、系啊五啊，我哋记唔记得上两个星期讲过五啊嘛，就系、是、嗰、那个好知识追求者啦，好沉浸喺自己内在嘅 思想家。 思想家啦，研究啦，好踏实，慢慢转得好深啦，讲深度啦，唔系咁肤浅，因为七号容易俾人感觉比较肤浅，即系比较浮夸，因为七号好享受当下嗰种笑到你抽筋嗰种嘅感觉啊，咁而所以七要学五咯，咁同七相处亦都系噶，即系要如果要做工作层面要跟得比较贴嘅，因为。七个我哋叫 execution 啊，个执行能力相对地比较低吓，同埋七号做嘢咧，如果发个通告出嚟咧，你尽量叫佢发通告之前俾你睇一睇啊。佢写得好开心，可能七个字写错咗啦，五个字漏咗啦，然后标点符号冒晒，又加多一次落去啦。佢讲得好 high 嘅，即系当然都系强调唔健康嘅七会有呢种情况，同埋佢善于佢逃避痛苦啊。所以如果同你个伴侣系七，要留意啦。或者你的仔女是七呢，即亲密重要的人七要小心，即是他一痛就闪、 哦、 所以试下，即是如果一闪呢，有时啲嘢会出会容易有啲好不负责任嘅表现嘅。 係 呀，咁呢个要小心嘅。咁、所以要多啲留意，让佢收到唔舒服係 ok 嘅，痛係 ok 嘅。所以偶然佢讲少少唔舒服嘅感觉呢，我哋要好尊重好接纳好承载到佢。 如果咪七咧，有時為咗逃避痛咧，佢會做一啲好誇張嘅嘢咧，甚至可以對個團隊係傷害嘅。 嗯， 係啊，我遇過啲情況，我團隊有兩個好經典嘅七號咧，即係當佢有啲嘢佢唔開心咧，佢再噏咗啲係好誇張嘅嘢，其實有啲不負責任嘅，或者做咗啲係有啲不負責任。咁呢啲需要同七有好嘅溝通，咁同時要善用佢啦，即係如果你需要一啲腦震盪啊，需要一啲新嘅出路 啊，你做到悶悶地啊。你話喂，我唔知轉唔轉工，我或者我老公而家咁，我咁點啊？佢會噏七樣嘢都行唔通嘅，但係你已經笑到抽筋嘅啦，唔覺意諗多啲嘢會行得通嘅。係咁，我哋都係珍惜一個咁可愛嘅七號。 係咁，可愛嘅七號其實有冇話比較適合做啲咩嘅工作多啲咧？ 哦，一啲創造性嘅工作啦，即係要創意嘅工作啦，同埋唔好做啲 nine to five 嘅工作啦，即係你朝九晚要坐定定咧，即係攞佢條命嘅，真係攞佢條命嘅。佢第一佢做唔到，第二佢好痛苦，佢會經常被指責，經常犯錯。文件嘅嘢盡量唔好俾佢，文書嘅嘢盡量唔好俾佢。但你最後好痛苦啊，你幫佢執手尾嘅，盡量係一啲創造力同埋好多喐動嘅，不斷有新嘅創造力咧，咁七號會好發揮到佢嗰個創意。 周生博士，呢个咧，我谂起啲人话咧，拍拖就几好啦，结婚啊麻麻地咯，系咪就系呢只拍拖好开心啦咁样？ 拍拖就一定好啊，唔使谂啊，你唔使惊闷啊。 系啊， 每日一出到嚟咧，你一个木头喺度，佢都会令到你好开心啊。 系， 佢无穷尽嘅烂嘅，而佢系唔觉得烂嘅，佢继续喺度自得其乐嘅。而结婚咧又唔一定痛苦嘅，因为七号一离婚对七号好痛 哦。 他为了逃避痛呢，他会死人的、 哦、其实他都有他不开心的一面、哦、只不过他用了他、一些比较开心的方法去掩饰了、嗯、 所以如果你的伴是七月记得留意了、 嗯、 容许他那种天马行空的创造力，还有尽量都有即容许他用最 creative 最创造力的方式去同佢谈恋爱，不要、 嗯、 觉得他是玩东西是肤浅是不尊重你，完全唔系噶，佢因为好尊重你，先、嗯、同你玩得咁尽嘅啫。即系我哋需要享受、珍惜呢个七号咯。 系好啊，咁我哋下个礼拜咧再了解埋八号到底嘅性格系点嘅。唔该晒周华山博士。 我知，我知。脑里空间我有太多，所以我会张开对耳我听我听，运用谦卑抵抗争议非议，研究理想主义，哲理与哲理往往会敌视，怎么都会得知，用所知笑不知。 嚟到7:26啊，揾嚟呢一首嘅歌句系 Jenny 李杏儿嘅 IDK 啊。 我系 Kitty， 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 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嘅感觉。 喂，賣魚蹄 IDK 即係咩咧？ 我真係唔知 道，我都唔知道啊嘛，應該係嘛？ 哇，你好聰明喎、 啊、，IDK 喎、啊， 你真係竟然咁都諗到，我都諗咗一陣，但我仲諗， 我冇諗過諗， 係咩？ 係啊，搞錯啊！我純粹享受喺音樂嘅節拍， 係啊，我都係享受喺音樂嘅節拍， 叫咩 EDM 音樂啊嘛， 係咯，係啊，我哋因為享受所以諗唔到啊， 啱嘅啱嘅，享受下音樂都好嘅嚇，朝頭早嘅時候 EDM 呢個就 IDK 啊咁啊，真係啊，回應翻小白，你知唔知只咩歌？I don't know. 喂，有樣嘢咧，即係啲女朋友、老婆要知道啊。 買禮物啊嘛，係嘛？ 未買禮物節，禮拜三有一個盛事啦。 嚇咩盛事啊？ 緊張咧，就係嗰個超級英雄啊，著住藍色、紅色嗰套戲上，因為咧好多老婆啊，同埋咧嗰啲女朋友啊， 咁三唔係禮拜四上㗎？係喎， 禮拜三啊，重要嘅日子啊！咦，睇嚟小白你都忘記咗。 唔係，我記得係十五，但係通常啲戲上係星期四㗎嘛。 你都一定會睇㗎啦，我知道。 係啊，但係唔會第一陣咯。 係啦，嗱，但係你唔第一陣咧？啲人可能會說出來喎，係咪先？ 唔理噶啦，你講咗唔通你唔入去睇咩？ 咁又唔同嘅，就算聽劇透同埋即係自己現場睇都唔一樣嘅。 我係怕啲人啊，睇完都唔知佢講乜啊。 係啦， 你 講 多個宇宙，我驚佢啊！你咁你識 亂 講 啊嘛？ 等等先，嗱，小白你又會入去睇啦，一定咁，因為你要就翻時間。咁啊 ，Barbie， 我又想問下你嘅先生會唔會都校咗鬧鐘入去睇啊？ 我唔會話俾你聽嘅呢一個問題。 一定會啦，已經你已經買咗飛。 你問佢自己會唔會睇先啦、啊？你會唔會睇、啊？ 我諗你搞錯咗，我屋企最中意嗰個人 係最中意係小朋友啊！ 係 哦，估唔到啊！嗱，我覺得咧，呢個蜘蛛仔嘅呢個造型啦，我其實佢嘅樣係核突噶嘛。嗱，好老實講啊，我自己係忠粉嚟噶，我好中意 Spider-Man 啦。但係咧，要了解翻一樣嘢咧，其實佢嘅造型一定都唔係英偉啊，唔係傳統嗰啲大大隻隻。如果你話喂有型，梗係哇鋼鐵奇俠有型啦。喂，梗係啊，隊長個盾勁。 我覺得蜘蛛仔好有型喎！ 我覺得蜘蛛仔咧，佢咧就係一種另類，但係嗰種另類咧就殺出重圍， 有啲唔同嘅風範嘅。 全部細路仔依家都中意嘅，我見到佢哋個個都孭嗰啲紅色、藍色。 啲小朋友係好喺小朋友界別係非常之 雷神嗰啲太大隻，大家 carry 唔到嘛。咁你裝束，如果你指翻蜘蛛仔呢啲細細件嘅， 同埋個手勢容易扮啊， 可能係有得扮個手勢啦。咁啊，即係關於呢個蜘蛛俠，大家要了解更多啦。 今日是12月14日，星期二，农历11月11日，适宜教牛马。 吓、啊，冇啦， 唔使咁紧张。今日忌入宅、迁徙、作灶、安香、动土、嫁娶、掘井、扫舍。造桥 禁忌多于适宜，今日系咪唔系好日子啊？ 唔系咁界定嘅，今日都系猴子日。 我会学习猴子一般嘅好奇心，亦都会爱护每一种唔同嘅动物。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大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俄罗斯副外长布亚布科夫警告，俄罗斯可能被迫在欧洲部署中程导弹，回应北约的相同计划。里亚布科夫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时说，有间接迹象显示北约距离重新部署中程导弹靠近一步，包括上月重启冷战时期负责操作潘兴中程导弹的第56炮兵司令部。他说在政治和外交上的解决途径缺乏进展，俄罗斯将要采取军事方式。美国和苏联1987年签署中程核导弹条约，禁止双方在欧洲部署中短程导弹。2019年美国以俄罗斯违反条约为由退出条约。 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和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长勒梅尔以视像方式共同主持第八次中法高级别经济财金对话。胡春华表示，今年以来中法务实合作取得新的积极进展，双边贸易创历史新高，双向投资快速增长，农业合作成效显著，新兴领域合作稳步推进，中方愿意同法方一起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加强疫情下的国际和多边事务合作，深化重点领域互利合作，着力营造良好的贸易投资环境，为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勒梅尔说，法方愿意和中方进一步深化经济财金合作，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世贸组织改革等多边议题的沟通协调。警方正调查柴湾石澳道一宗交通意外，事件造成13人受伤。事发在接近午夜12点，两架私家车相撞，其中一架私家车的司机被困车内，要由消防员救出，其中7名伤者送去东区医院治理，其余6人送往律敦治医院。警方拘捕两名内地男子，他们涉嫌非法入境和爆窃。警方相信两人和大埔区上月发生的两宗村屋爆窃案有关，案中损失财物包括金器首饰和现金共大约20万。警方星期日上午接获市民报案，指在沙头角公路一架公共小巴上发现两名可疑男子，警员到场，在两人身上搜获大约5万元现金、首饰和手表，怀疑是犯案得来的赃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气温稍为回升，本周后期北风增强，天气稍凉，天气转凉。现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喺将军澳运动场。对开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飞鹅山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呢一段都系挤塞，车龙就去到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咁喺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富泰村呢一段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泥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两个你，定系唔止两个啊？ 有两个你，一个我憎恨，想要忘记，快将要是你已经死。一个却深夜，总会念记，记忆里竟美。有两个你， 现实中有好多挣扎矛盾嘅时候，内心亦都会有好多难以表达嘅复杂情绪。阿Jam有经历过，亦都成为佢今次歌曲嘅灵感。作曲填词阿Jam邓紫棋，编曲监制 Tima 阿Jam。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新入榜第二十位， 这两个你， 阿 Jam 邓紫棋两个你。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香港是我哋屋企，我哋每一个人都想建设一个更好嘅家园，而你嘅一票就可以改善民生，促进香港发展。十二月十九日立法会换届选举仲有五日，投票时间为朝早八点半至夜晚十点半，记得投票。有疑问请上 elections.gov.hk 或致电2891-1001查询。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今晚莫挂牵，我心畅快， 去尽烦闷气，我心远散。 每个星期当我听完两个钟头的经典英文金曲之后，心情真的特别好的。哎，你估不估到我讲哪个节目啊？ 就是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十二点到两点，新地任我行。我是陈小宝。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十二月十九号立法会换届选举，大家记得一起投票啦！ 时间七点三十八分，今日由上午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今日由上午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室外气温而家十九度，相对湿度75%。早晨， 早晨啊， 早晨啊，哦，想问一下你哋咧，细个有冇成日俾屋企人话：喂，你小心啲，唔好成日自己一个走出街啊，因为有拐子佬。 嗯，咪最后嗰三个字冇讲， 系 净系讲话唔好走出街啫， 就冇讲原因 嘅， 冇讲原因嘅，纯粹唔俾咯。 系咯，细个第一次出街咧，一个人啊，其实都系帮爹哋妈咪买支豉油嗰啲啊。 啊， 我真系唔记得咗第一次自己一个人出街系做乜嘢， 应该都系 我都唔记得 咗。买嘢嘅， 应该都系嘅。但系冇乜印象，应该系好大件事噶嘛。以当时发生呢件事，我自己一个人望 嘅。系啊，一路行一路惊噶，成日惊咧裤袋嗰10蚊咧 跌咗， 好惊，真系惊啊！惊到手汗都流埋啊！即系要一只手插住个裤袋，揦住嗰张，即系揦紧嗰张10蚊纸咧。跟住最后发现咧，阿妈系后边跟踪住。因为佢都少少地担心你有危险嘅、 啊， 但系佢又想 test 下你一个人可唔可以 放心 做到好细嘅，因为佢哋特登做一啲咁嘅测试，你知道噶啦。我未做过家长啊，我估 即系要问翻阿小白同阿爸，听佢哋将来咧系咯，第一次 我估我第时就应该唔会做呢啲咁嘅测试，可能一送就送去外国读书算啦， 冇眼睇咁 样，费事睇住佢。 第一次放啲小朋友出街嘅感觉会系点嘅？ 我就唔记得。嗰、那個情況係點？但係我極有可能，即係根據推算咧，係應該本身我同我哥落街嘅，然後俾佢賣甩、 哦， 然後俾佢賣甩，即係呢個正常就即係最正常、最正路就應該咁。 但係你係咪自己翻翻屋企先？ 佢係咯，俾佢賣甩咪自己翻翻屋企咯。咁就應該係第一次嘅啦。 你哥哥真係比較曳啲喎，咁樣就係用呢個。我咧都試過咁樣咧，咁。 但系你唔会噶嘛？你阿妹你都会想照顾佢啦。我都有妹啊，首先我都有妹，咁我都会，唉，算啦，玩下佢，即系吓吓佢嗰啲咧，即系喺后边咁样吓吓佢喺后边，即系五分钟之后就会出翻嚟，诶，冇事啊，你翻去咁样噶嘛。 佢见到你喊住跑翻屋企咯，佢就系见住你，见住你跑住喊住跑翻屋企咁嗰啲啊，应该系咁样 嘅。好搞笑啊！你哥哥真系。 喂，但系咧，即系拐子佬呢样嘢就唔系即系真系阿妈作出嚟呃你噶嘛，因为以前都有啲咁嘅新闻噶嘛。我都记得有一次咧，系同我妈同埋好似即系另外一个我妈嘅朋友咁啦，去一间百货公司嘅。咁百货公司咧嗰阵时嗰啲 counter 咪即系好多珠宝首饰啊咁样嘅。咁佢哋去睇嘅时候咧。有一个阿姐咧，即系佢一拧转身嘅时候，有个阿姐咧抱起咗我，跟住唔识嘅，嗰个阿姐系唔识嘅，就抱起咗我。咁我就好记得嗰阵时，虽然我就唔系好大，但我好记得个阿姐系咁叫我叫佢，即系嗌我名，嗌我名咁样。 但嗌咩咧？你都唔识佢， 我都唔识佢啊嘛。咁我冇嗌啦，咁我亦都好惊啦。其实我细个真系好怕陌生嗰啲嚟。 喊啦咁啊！ 我冇喊，我直头系呆咗。咁跟住我，好彩我妈同埋即系佢个朋友，即系一拧转身就已经察觉到我俾人抱起咗。咁跟住就即刻即系话：，喂，你做咩抱起我个女啊？咁样就抢翻咁样啦。咁嗰个人就走咗啦，咁样即系不了了之咁样啦。 唔系，呢个真系咩嚟噶？ 坚系拐子， 系咯。 咁我唔 拐女啦，你又唔系子咯？拐女， 我系女子咯。 咁拣你咧？ 骨骼精奇咯， 骨骼精奇 冇啊！ 谂住揾你系练武奇才， 好彩冇俾佢拐咗。 纯粹见佢一个人，见到一个人就想 容易埋手 啊！小心啲。 喂，咁但系点解我咁讲咧？ 喺边度啊？我想问。 我唔记得啦，我唔识嘅细个，但系我记得系一个商场咁样，即系嗰啲百货公司好大层嘅咧，就好多即系呢度一个 counter， 嗰度一个 counter 咁样样。咁最近咧，我就喺呢个网上面咧见到喺马鞍山嘅群组啊，就有家长。贴文就话发生类似嘅事件，咁咧就好惊，咁所以咧就即系喺度同大家分享一下，睇下大家有冇遇过或者见过啦咁样。咁佢话咧呢一个妈妈咧就晏昼五点钟左右就同佢一个四岁嘅仔仔咧喺耀荣楼对出嘅一个公园嗰度玩。咁佢话由于咧个公园咧就好近佢个仔读嗰间幼稚园嘅，咁亦都一如既往啦，即系呢个家长同埋其他家长咧，通常都会接抽放学啦。咁跟住就一班小朋友就喺嗰个公园嗰度就放电，咁可能家长就倾下偈咁样啦。咁不过佢话平时咧其实家长都会分工合作嘅，每人咧企喺唔同嘅位置。咁可能你又望下呢度，佢望下，系啦系啦系啦，因为都即系咁多个小朋友一齐玩咧，即系都惊有意外啊嘛。咁佢亦都强调呢个妈妈，佢话平时咧，因为公园嗰条滑梯咧比较高啊，咁就会有一个家长咧企喺滑梯隔篱嗰度咧，就负责即系帮忙照顾啲小朋友。但系咁啱嗰一日咧。佢话去到嘅时候，就有一班中年男人喺个公园旁边嗰度咧，就喺度聚集，喺度聚赌食烟。咁连啲家长咧都唔系好想行近，咁所以咧嗰一日就冇即系我平时咁样就安置一个家长喺度嗰度啦。咁点不知咧，就因为呢个盲点位咧，危机就出现咗啦。佢就忆述咧就话有一个男子。抱起咗佢个仔，咁似乎咧就好似试探，睇下有冇人留意到咁样。咁即刻咧呢个家长就听到有其他家长通风报信啦，就喂你个仔俾个陌生男子抱起咗咁样。咁佢就即刻冲过去啦。咁啊发现呢个男子咧就真系陌生嘅，即系唔系嗰啲阿舅父啊嗰啲嚟。 唔系扮嚟玩嘅。 系啦，咁咧佢就又系话问佢做乜事啦咁。咁嗰个嫌疑人咧就停低就话：哦，我同佢玩下咋。跟住放低咗个小朋友。朋友就自己跑走咗啦咁，咁哇好彩，佢话好彩有家长发现咧，即系知道有个人抱起咗个仔啦，佢就即刻可以跑过去睇啦咁样，咁如果唔系咧就惨啦咁样，系啊，咁佢形容咧嗰个男子大概四十岁，平头装中等身形咁样，咁啊后来咧佢亦都有即系同啲保安啊咁样去到讲翻嘅，咁啊希望即系大家如果你话喺嗰区有即系平时带啲小朋友去玩嘅就留意翻啦，我谂。啲家長 group 咧，其實呢一啲資訊嘅流通就係希望大家都會即係注意翻，係啦。我見到啲咩，遇到啲咩，希望下一次你都會即係提防，即係小心啲。咁當然亦都即係提下，即係啲家長佢哋咁講係做得好好嘅。即係如果大家都即係各自有一個位置去睇翻住小朋友，而唔係話我哋細個咧好興就係屋企人買餸，跟住佢去買豬肉。 買魚嘅時候咧， 就賴低你一個 人，係啦，你自己去擒馬騮架啦，咁樣咁就可能會就危險啲啦，咁樣或者佢玩緊嘅時候咧，坐埋一邊喺度撳電話嘅時候，真係發生咗咩事都唔知道。 家長都報過陣，好似踢波咁咯，有前鋒，有中場，有後衞，有龍門。 成日都話細路仔真係睇小眼都唔得嘅，即係又驚佢有意外啦，或者有呢啲咁樣嘅意外就更加唔想啦。 係啊，咁嗰啲家組家長 group 咧，除咗有呢啲互相守望嘅行動，都係年尾訂海味啊，近排收得最多， 好多團購， 團購啊，特價買龍等有得平啊，等等都係呢啲資訊嘅，平時啦入學資訊咯， 所以大家都真係要守望相助，大家即係互望一下，真係 多啲留意下 啦。 难道我失恋一次就去掘坟墓，还是我余生给批过命题早些归依更好？我心入面没有愤怒，早知努力前无去路，何妨自我嫌弃变一句泥泞就好。我过得并不好，但是我会活着，等找到真爱里会有自我的样。此刻努力扮作一表人才，别在人前随便展览虚弱，要记得还有租赁合约。叫亲戚好友伴我命痊愈，来为这孩子的恋爱时还担心足一辈子，撑得极累亦要撑住，一腔眼泪仍然笑住，明年又变强壮再卷土重来，才哭泣也未迟。我过得并不好，是我会活着，等走到身外里会有自我的样。此刻努力扮作一表人才，别在人前随便展览虚样，要记得还有做人合样。早晚睡一睡，时时点算胸口伤口再重击几锤，过不去想便过得去，难过也忍下去。我过得并不好，但是我会活着，等找到身外里会有自我的样。此刻努力扮作一表人才，别在人前随便展览虚弱，最重伤时间都不离场，才会最终笑着。我最多受点苦，但是我要活着，必须好好爱我，当作是今的样。有信心明知未来的誓约。 7:50啦，听过有吕卓安，仲有邱风泽的《一表人才》。 早晨 ，Barbie。 早晨 ，Kitty。早晨，钟哥。嗱，而家咧潮流就好兴咧，如果你要 send 信息嘅话咧，就唔系净系用文字啦，就会用好多嗰啲 emoji 啦、表情符号啦，甚至乎而家更加普遍同埋常用咧，就系用嗰啲 sticker 同埋 gif 啦。 你哋啫， 你都收唔少， 我收埋好多。 你收唔少， 全部系你哋抌出嚟。 但你会唔会 bookmark 噶？即系你会唔会 save 低我哋嗰啲靓嘅 sticker 咁样噶？ 即系容许我讲句英文先。 系点啊？ Absolutely not， 因为我都冇 send 翻俾我哋。 我就系想话，我好似咧识咗佢咁耐咧，佢都一个 sticker 都冇 send 过出嚟。 但系佢有用 emoji， 系啦，佢系充分咁样运用 emoji 嘅。即系讲起 emoji 咧，之前咧咪有个调查咧，如果你而家仲系用 emoji 咧，系代表你系老啊嘛。 同埋某几个系有特别意思噶嘛。 再老啲啊嘛。 系啦，你就系用嗰几个，但系 有乜咁上年纪而家先至会用啊？ 系啦， 其他啲后生嘅仲用咗你嗰啲咯。 系啦，就用 sticker 咯。唔系，因为其实 emoji 系有深层。意義啲嘅，你唔覺嘅咩？嗱，譬如你一段説話，再加埋一啲表情符號，即係無論你係顏文字，即係用嗰啲symbols 咧，即係嗰啲譬如括號啊、星星啊、砌嘅圖案啦，亦或係真係而家手機內置隻即係嗰啲笑哈哈嗰啲啦、黃色面嗰啲啦咁，嗰一種咧，其實你都係要去揣摩下佢個意思嘅。即係譬如你可能要諗下，我呢句説話原來加咗個笑哈哈，係咪即係代表佢咪嘲笑緊我咧？定還是係一個善意嘅説話咧？ 所以點解人同人之間嘅溝通而家咁多問題？就是出現了 emoji 咯，因為成日都要估啊嘛，我要估你做乜嘢，你要估我想點啊嘛。 哦，即係多咗一層意義， 多咗一層。 你覺得就咁鬥好句號唔使估咩？都要估噶。 唔係，如果你用文字咧，即係當然咧，如果你嘅語言表達能文字表達能力係低嘅，冇得好講啊。 都聽唔明啦，本身。 係啦，如果正正路路，你應該係寫得好清楚噶嘛。不過你用一個公仔咧，你就會簡短好多咯。你寫出嚟，哇，可能真係寫篇文噶。 嗯。但你有冇谂过咧？嗱 ，emoji 出现之前咧，其实仲有另外一样嘢嘅，就系流行嗰啲语尾字啊嘛，即系譬如后边加唔加个呢字，加个哦字或者啊字咧。 以前我就觉得呢啲好女性化嘅，即系有个字尾嗰啲咧， 系 呢罗啊 哦，系、哦哦、要幸福哟咁样。 唔系啊，我有个 friend 咧，男仔咧都好中意加呢啲。 我就以前咯，但而家我都加，即系而家。系而家我反而我有写，有噶。 咁先， 咁如果你话喺个群组里边真系做嘢嗰啲，我梗系唔会加啦。但系如果私底下嗰啲，我通常都会有咗。 哦，你咁样嘅， 罗啊嗰啲咁样咧，因为嗰啲唔系 official 嘛，即系你始终做嘢就 系 做嘢啊嘛。 系系， 即系如果做嘢嘅时候，你记得今日录嘢哦，即系 即刻温和咗好多，调起顺好多。OK OK， 阵间录俾你， 即刻迟咗交嘢。 咪系啦，呢个 Kitty 呢个机会大好多，即刻迟咗啊 ！feel 到佢唔讲啊， 即系呢个语尾啦。嗱咁所以咧，即系而家咧，大家就开始慢慢转啦，即系由可能啲语尾字啦，转咗做 emoji， 转做 sticker 啦咁。嗱，我有个 friend 咧就专系中意收集啲 sticker 嘅，我有个朋友咧佢就唔识讲中文嘅，咁但系咧佢就好中意收集一啲有中文字嘅 sticker。咁原因咧就系话咧，原来佢觉得咧 sticker 有一样嘢咧，就系可以令到收 sticker 嗰个人咧，就系除咗话可以好直接咁样知道佢嘅意思，即系譬如开心唔开心，多谢笑晒口定还是点，个公仔已经有显示啦嘛。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佢觉得咧系可以系做一个大整蛊啊，因为佢话咧佢有个朋友咧就好中意某一啲即系外国嘅男团嘅，咁跟住咧佢就话啦啊，我咧就专系咧 send 其他地方嘅男团俾佢，但系就点都唔 send 外国，即系佢中意嗰个俾佢，佢就觉得系一个叫做戏弄啦，即系好似觉得啊可以引你，我明知咧系我有好多呢啲嘅，但我就专登唔俾你咁样。又或者咧有啲人咧系好中意收集一啲 sticker 咧，系一啲好趣怪嘅，即系譬如可能嗰啲表情好古怪啊，好生鬼啊咁样啦。 收埋做咩啫？你哋即系收埋咁多 sticker 我反而觉得系咁样，我自己咁样用嘅。有时譬如有啲人搵我做嘢咁样啦，咁但系可能未必同佢好熟嘅，或者佢啱啱先搵你系啦咁样，咁我就会用我个 sticker 咧，即系我用开嗰扎 sticker 咧。send 俾佢，咁其实佢见到可能就会觉得，即系嗰一如果你用得呢一扎 sticker 咧，佢可能已经将你个性格咧 relate 到某一啲特征啦，咁样，即系譬如你系潮啲嘅，又或者你系都比较古灵精怪啲嘅咁样，咁佢就会话哦呢啲你都有啊，几搞笑喎，咁同埋都可以好似叫做 ice breaking 咁样， 冇用嘅，冇用嘅，因为 sticker 通常都系可爱系噶嘛， 哦唔系噶， 有核突系噶， 唔系其实咪即系 恐怖，有可爱嘅，有核突嘅，但有时有啲字咧系抵死嘅，即系我通常都系用啲抵死啲嘅。 出得街噶嘛？ 即係唔會有啲出唔到，唔會有啲出唔到街噶嘛。 就算出唔到街都唔緊要噶，咁你嗰啲冇聲噶嘛，係咪先？ 即係我哋睇到喂。系啦，咁嘅你 系啦，咁跟住佢就会，咦，原来 Kitty 吓个样咁斯斯文文，都用呢啲 sticker 噶喎，系啦，咁跟住可能佢就会觉得，咦，都同我好 friendly 啊，咁样，系啦，咁同埋我都试过有啲就系你 send 咗 sticker 俾佢之后，哦，好得意，即系又会有一个话题可以讲吓，咦，你中意啊，我成个系列俾埋你啊， 咦，你咁似我同你嘅对话， 系啊，即系我成个系列俾埋你啊，咁样，咁所以呢一个咧，我觉得即系除咗话有啲可能你要估估下之外，都有啲好处嘅。 两个啲 sticker 多有咩用啊？譬如 Kitty 用嚟用去咪嗰两三个，我最近 唔系 佢 有变化 喎。你收嚟收去咪嗰个细路女，阿芭比嗰啲就成日攋嚟潮流嗰啲，譬如呢一期系大雨兄，其实日日都系大阿陶大雨。 系啊，呢啲咪跟得贴咯，呢啲叫做吓，真系有唔同嘅用处啦。嗱，但我想话咧，我最近咧喺网上面见到咧，有人就利用一个 sticker 咧嚟到做一个戏弄人嘅事情。嗱，不过佢咧嘅戏弄咧，真系纯粹系即系一个开心事嚟嘅。咁话说咧，就系有一个女孩子，即系我谂系十零岁啦，睇过电影片嗰个嘅片段啦，网上片段啦。咁佢咧话说咧，因为佢爸爸咧就生日。咁但系佢爸爸咧就因为喺外地公干啊，咁亦都因为疫情嘅关系咧就翻唔到去同佢一齐庆祝啦。咁于是咧佢就想用一个好特别嘅方法咧，就系同佢庆祝生日啦。于是乎咧佢就用咗呢一个 sticker 嘅公势啊，就系咧用咗个 sticker 嚟到咧连环咁样去 send message 俾佢嘅爸爸，令到佢个电话咧即系不停咁样响咧，就即系觉得啊，好似咧有一种咧即系觉得有人关注我，好多 message 收到嘅嗰个感觉啦。咁佢都用呢个 send sticker 方法咧，佢就唔系用人手。咁咁简单，佢用咗一支按摩枪啊！ 吓， 你知唔知按摩枪咧？咪即系而家新式嗰啲按摩枪咧，系啦，就系啵啵啵啵咁样啦。咁佢就唔系直接打落个手机度，佢系打落自己只手度，令到自己只手咧快速咁样震动。系啦，令到自己只手快速咁样震动，咁咪可以揿得好快咯。 咪嗰个 send 嗰个小朋友几多岁啊？ 我见佢目测就应该系一个小女孩嚟嘅，我目测唔到佢几岁啊，因为即系个苹果只睇到个头咁样啦。咁但系佢就谂咗 想，佢想闹人噶啦。不过见到听到你话几得几岁就算啦，咁啊收翻啦。 唔系就因为几岁，我就系因为几岁，我先想讲，我都有啲相熟嘅医生嘅，想去介绍佢睇一睇，点解要搵啲咁嘅嘢玩咧？ 你唔觉得好有创意啊？ 有几有创意咧？ 佢谂到呢个方法， 咁你 send 咪 send 咯，即系你连环 send 已经系奇怪噶啦，仲要搵支按摩枪揼自己只手指去 send， 我觉得咁都唔算奇怪，我觉得最奇怪系竟然有人帮佢拍呢条片摆上网。然后再在网上面疯传，传到你都睇到。 然之后传到咧，佢仲要咧个标签就系一分钟快速发270个 sticker 咁啊。嗱，咁其实真系快嘅，讲真，你话一分钟即系我哋平时啊，我嘅手速都唔会做到呢一样嘢嘅。咁但系即系我就会觉得呢一个方法都系一个几古怪、几趣怪嘅方法啦。咁但系咧，我又觉得即系咁啦，为人父母咧，咁都明白嘅，即系都挂住爹哋咁样啦。咁又真系想同佢庆祝生日嘅时候，咁呢一个都系叫做一个唔知叫窝心啊，定叫做古灵精怪嘅方法咧？ 唔鼓吹，唔鼓励， 唔鼓吹，唔鼓励啊！ 点解阿爸部机轻咗你啊？真系死得啊！同你讲， 跟住就真系有份正式嘅生日礼物，阿爸就话：阿女啱啦，你啲零用钱由今个月开始克扣啊！ 阿爸情愿即刻飞翻嚟隔离都要翻嚟，当口兜口兜面闹佢一次。 你唔好再 send 啊！咁即系原来翻嚟就唔系为咗见佢，为咗叫佢你唔好再 send 啊！ 唔可以咁样嘅， 系都几多呢啲嘅。有时你攞咗人哋嗰部手机咧，即系啊，可唔可以帮我影张相啊？咁跟住攞咗你部手机就系咁自拍咯。跟住到你攞翻部机嘅时候，就咦，全部都系你个样 子。咦，你朋友好得意喎！ 系啊，我身边好多呢啲人噶，咁啊，大家自己用电话嘅时候小心啲啦。就嚟去到早上嘅八点钟，先听一节新闻翻嚟嘅《逐晨光第一线》。 发受龙卷风吹袭嘅灾区。美国中部六个州上星期五晚至星期六清晨遭到至少30股龙卷风袭击，但在肯塔基州就造成至少64人死亡。在田纳西、阿肯色、密苏里和伊利诺伊州有14人确认丧生。拜登早前已经宣布肯塔基州进入重大灾难状态，批准提供额外的联邦援助。他在白宫听取救灾简报之后说，好快将批准伊利诺伊州的紧急援助要求。白宫说拜登将视察肯塔基州的梅菲尔德等地区了解损失情况。日经平均指数报28,639点，跌5.1点。

像我般发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晨光财经第一线，8:10，Kitty 同钟哥请我哋嘅嘉宾出场啊！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早晨 ，Kenny。 早晨， 早晨， 早晨啊！睇翻市况都好翻跌啦，咁啊系个大氛围同埋大环境啫。咁虽然你话喂，琴日恒指都要跌，跌41点，但系咧个别咧比较低迷嘅股份咧，连啊即系由年头差唔多跌到年尾嘅平安好医生都有啲好消息，公司有回购啊吓咁啊。北水咧14日啊，累积吸咗咧300亿啊吓，咁啊港股添防守力就系其中一份咧财金报章嘅标题嚟嘅。Kenny， 你又点睇啊？关于市况， 我谂就随住减咗个存准率之后咧，其实你睇翻内地方面喺年尾或嚟紧跨年啦，咁所以变咗就嗰、那个流动性上面嘅话咧，就会系略为松翻啲嘅。咁另外亦都有传咧，就对内房行业方面啦，有个政策可能都会略为松翻手少少啦。咁其實當個流動性一改善情況之下嘅話咧，咁、那個市場嗰個係氣氛啊，或者個動力方面咧，就都會係改善嘅。咁但係就你話係咪會大升咧？因為始終都年尾啦，咁我相信有困難啲嘅。咁就我諗都係叫做擺脱咗之前咧嗰、那個係比較差嘅情況。咁會係比較反覆咁樣靠穩，咁可能有啲人憧憬會年尾就啲粉飾櫥窗嘅，咁個別板塊或者個別股份都唔出奇嘅，咁但係就氣氛上就係改善咗囉，但係就真係審慎，我覺得。 嗯，所以問一問Kenny嘅嗰個呢個重磅股嘅騰訊呢，突然間呢就宣布審議緊派中期息喎，咁聽落緊好似幾好，有錢袋嘛，如果買咗嘅話，咁但係調返轉頭啦，点解佢无端端有钱唔自己代俾你咧？会唔会中间有啲咩隐忧？我系冇谂到嘅咧，大家有啲问号喺度。 嗱，咁啊，当然背后一定有原因嘅，即系等于好似先生咁样增加，点解会增加家用俾个太太咧？梗系背后有原因嘅。 点解？究竟点解腾讯啊增加家用俾股民啊？ 咁呢个就真系提升佢翻自己嗰、那个。吸引力啦，梗係好明顯啦，或者需要去收買人心啦。咁我覺得都不無道理嘅，因為點解咧？其實嗱，過往你買騰訊或者呢啲科網類股份啦，梗係買高增長噶嘛，你唔通買貪嘅派息嘛？ 係咯， 你都唔中意啦。佢梗係留翻啲錢嚟到發展新業務，令到佢一個盈利增長噶嘛。咁但係好明顯，而家就個情況係唔同咗啦。因為你睇翻譬如好似阿里巴巴咁樣啦，佢都話將新增嘅盈利攞去做投資。就係、是、投資，但唔係投資自己嗰啲業務喎，係投資係即係點樣去改變嗰啲客户嘅營商環境啊，點樣去為人民服務喎、啊？咁即係變相即係騰訊亦都一樣啦。即係其實喺呢個時間嘅話咧，你基本上咧就唔係話追求自身嗰個係盈利增長咁嘅情況，因為你個國家個政策係共富啊嘛。共富嘅話咧好多方法噶，第一就係你可能會係改變人哋營商環境，再唔係咪派多啲股息咯，或者係令一般嘅即係小投資者方面係獲得得益咯，亦都某個程度就係反映咗咧嚟緊咧可能個增長係會放慢，因為好簡單道理，如果你嚟緊話好多投資機會啊增長好勁嘅話咧，你一定會 keep 翻多啲 cash 嚟到做投資噶嘛，因為投資理論上嗰個係回報對股東嘅回報方面咧係會大過嗰個係派息噶嘛。 系啊，所以作为老公咧，真系唔好立乱俾多啲钱家用老婆啊，小心啲。 我唔同意， 反而你唔同意，你提出反对。 系啦，所有嘢都有佢嘅原因，好似我请你食早餐一样。 好正常喎，即系通常啊，你平时买礼物，突然间无端端买份礼物翻去嘅话，梗系有， 梗系有嘢啊， 唔系又唔使谂到咁，可能即系心思思想换部新车嚟揸下啫， 可能佢爱我咧， 系啦，可能系爱咧，系啊，唔系啲人有啦， 谂得咁复杂。 责系咪？ 可能唔系责任咧。 系不过讲到买车咧，呢、這个电动车都可以话系呢个大势所趋啊嘛。除咗话啲传统车厂咧会陆续转型发展呢个电动车之外咧，都有好多科企咧系话加入造车大军啊。譬如你话苹果公司啊、小米啊、华为啊、百度啊咁样啦。咁啊有消息话咧，小米旗下嘅控股公司智米科技咧又筹备造车啦，将会成为小米嘅另一条造车线。咁啊 ，Kenny， 你觉得即系呢啲消息再继续出嚟嘅时候，有冇即系对于小米个股价有翻少少帮助咁咧？见佢都而家都系麻麻地。 我觉得就唔会咁快有帮助住咯，因为始终造车嗰样嘢嘅话，要体验到嗰个效果，就未必咁快可以即系做得到嘅。但系咧，啲科网巨企啊，或者系啲唔系做开车嘅科网公司做车咧，其实就系有多人可能会觉得好 surprise 好奇怪，但我就觉得就其实都唔系话冇道理嘅。我哋之前喺节目都讲好多次，因为电动车就唔系车嚟噶嘛，电动车系冇机器喺里边噶嘛，系纯粹一个摩打啊，同埋呢个电池啊，同埋最紧要 OS 系类似电子消费产品咁嘅。咁所以你做开手机，譬如做开代工嗰啲啊，或者写开啲 OS 嘅公司方面咧。其实是有条件做到这个是车，甚至无你可以找代工的嘛，即是你在手机的行业，可能比如苹果都不是苹果做部手机啦，都是富士康帮他做的嘛，咁所以变咗佢可能小米佢虽然不是做开车，但佢识写 OS， 识写嗰个是即是设备嘅嘢，咁佢可以找车厂做代工都得㗎，咁一样生产到小米嘅车㗎嘛。咁喺即係機器車嘅話咧，就唔可以咯，你唔會Benz 揾寶馬代工噶嘛，冇可能噶嘛。咁所以變咗嗰、那個理論上係唔同咯，所以變咗係可以做到依樣嘢嘅。咁同埋電動車亦都係未來，即係大家都明知啦，睇到個市面上方面咧，都其實電動車越嚟越普及啦。咁同埋最終其實應該汽油車都會被淘汰噶嘛。咁同埋車電動車方面咧，就唔係一個車咁簡單啦，就變咗好似一個 device， 即係好似我哋個。 接收器 一个手机咁简单啊嘛， 真系都睇到 Kenny 嗰一种发展潜力啊， 个市场好庞大咯， 系啊，咁啊可以即系、就是、散户都可以留意一下啦，不过就要寻找下个别股份啦， 因为咁快啦，不过 系啊， 好似 Kenny 咁 讲，一讲电能车，好似架架车厂都做电能车，架架只股份都有电能车概念啊，咁样 我都想整啊， 系咪啊，整啲概念出嚟啊，或者想到整翻部车，整翻部电能车，喂，咁啊又问下 Kenny 啦。咁啊，见咗有时间。嗱，琴日咧呢个咧，直发第一股啊，雍和上市啦，冇潜水、，IPO 有钱赚添，散户股民。咁啊，正所谓系咪有头发啊，有办法啊 ，Kenny 吓。 嗱，呢个都系咧，近排 IPO 个股份嚟讲嘅话，少见系有咁好表现嘅啦。即系当然比起之前嗰啲IPO 劲嗰时唔算好表现啦吓，但系比起早嗰排啲 IPO 嚟讲唔使潜水嘅话咧，同有得升嘅话咧。算是好表現嚟嘅啦，咁我覺得呢個咧直發啊，或者呢個護發嘅一個即係市場咧，又係咧類似好似之前嗰啲煙味咁樣，有一個好大嘅即係潛力嘅，即係可能大家身邊啲朋友嘅話咧，都發覺即係越嚟越多呢啲咁樣需要嘅啦。咁尤其是咧就呢、這個毛利率方面咧係好高嘅，睇翻個毛利率方面咧係講緊個60几%嘅，咁亦都係咧個增長咧個 growth 咧係好犀利、好誇張嘅。咁因為隨住嗰個人均收入增加啦，同埋都係對嗰個移用嘅需求係增加嘅話咧，咁其實依一啲咁嘅類似煙味，佢又唔係直接煙味啊，但係都類似嗰種性質嘅話咧，呢種咁嘅健康護理服務嘅公司方面咧，就個需求越嚟越大嘅。 係啊，我上網睇嗰啲片咧，嗰啲植髮咧都係小手術嚟㗎啦，係啊，都應該要整整佢啊，睇下第時即係冇頭髮嘅時候，使唔使買翻啲股份做對沖？ 就係即係越嚟，即係呢個股份升得咁好咧，係咪即係？代表好多人有呢个烦恼咧， 哦，咁系啊，我成日都收咗电话，先生你有冇脱发嘅烦恼？可能大家都好有烦恼，跟住先咁样。 系， 同埋我听有啲，即系听嗰啲分析啲人讲啦，就其实基本上咧，譬如佢相间烟味咧，可能嗰、那个效果咧就仲更加明显，因为点解咧？譬如你烟味，可能你个皮肤好，即系好咗，咁当然系有分别啦。但系如果你谂下，一个人系冇头发变咗有头发，或者稀疏头发变咗浓密头发嘅话咧。嗰、那個效果更加明顯，即係佢願意花費嗰、那個 率就更加大咯。 有 before after 嘛，正所謂。 同埋呢啲如果做宣傳仲勁啊！即係如果我見到鐘哥第二日翻嚟好多頭髮， 佢依家都好多頭髮。 係啦，咁跟住我就會覺得好有用喎、啊，呢間嘢就去幫襯咯，係咪？ 呢啲仲係做緊口耳相傳咯、啊，即係話哇幾好喎、啊，搞過嚟啊個頭係啊，跟住就兩句就話，哎就係乜乜乜啫嘛咁樣， 就搞掂啦。 我唔怪之第一日唔使首日破發啦，今年啲 IPO 全部都潛水嗰只商湯啊。直情要打退堂鼓添啊！嚇、啊，中免亦都話今年唔上市字啊！喂，其實今年新股都麻麻地啊，何 Kenny 係咪啊？ 其實有時咧，大家留意一下身邊嗰啲環境，你知道，譬如你睇翻依一啲公司咧，啲廣告啊、宣傳啊係特別多嘅。咁、你就睇到其實依個市場咧係大同埋有需求喺度咯。 係咁啊，即係今日講住咁多先啦。係啊，我哋仲有好多話題同 Kenny 講。 對於直發嘅話題，遲啲再講。 唔係，我哋仲有好多股票嘅問題要同 Kenny 請教。 希望大家暂时唔需要个需求， 好啦，听日再同 Kenny 倾偈，多谢晒你。 崔杰同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好，讲优惠呢请埋小白同埋芭比一起出嚟先、因为呢个呢大家都可以参与嘅就係旅发局呢又推出新一轮嘅想你游喽、记唔记得咗呢个想你游係呀啊啦佢、就係咁样嘅去报名。咁啊佢就其实今次呢就搞到第三轮㗎啦已经呢个想你游香港计划。咁佢呢就有大概300个特色行程包括去到探索本地嘅文化啦香港嘅大城小区啊维港美景咁部分旅行社咧，今次亦都尝试推出付费升级版嘅旅行团啊。咁、那个行程内容咧就会比起免费嗰个旅行团咧更加丰富嘅。咁、那个计划内容系咩咧？就系、市民可以喺1月3日起就凭消费满800元嘅消费单据咧，就直接向指定嘅旅行社嗰度报名。咁并且喺咧出年嘅1月11日至到2月28日期间咧就会出发噶啦，即系好快就成团噶啦。 唔急嘅， 系啊，咁啊各个旅行团嘅名额系啊，名额有限，就先到先得嘅，就唔使抽嘅，就先到先得嘅。就即是话咧，其实佢都鼓励你哋消费啦。咁消费完之后咧，就可以去嗰啲指定嘅旅行社嗰度就话报名咁样。咁有啲就免费嘅团啦。咁有啲就头先所讲，即系如果你想再好啲嘅，咁啊俾多少少钱就升级咁样咯。 先到先得 啊，系啊， 有先到先得好过抽啊，但系 我都觉得系、你真系想去嘅话，你自己早啲报名噶嘛。 老老实实啦，你哋有冇试过先到先得？你哋真系做到先到嗰个啊？ 有啊， 啊咁厉害， 有啊，系啊。 但好难嘅， 但我嗰个先到系真系要先好多度咯。 系，Barbie 讲得啱，即系你有心咧，你真系排几万通宵。我见咧喺广东道嗰个波鞋铺咧，日日都有人排队噶，仲要系唔同国籍嘅人排啦。咁、有啲公公婆婆排啦。有一次我忍唔住问：，喂，阿婆买咩波鞋啊？佢噏到俾我听啊！ 嗱，你以为长者着波鞋嘅？ 嗱，你错啦，佢敬业闹业，我觉得系咪先？好明显都唔系阿公阿婆着嘅噶，嗰只潮流嘅 crossover，、买 到 4-5千元。 岁啊，咁冇嚟啦。 买到四可以啫。 我到70岁都可以着呢牌子啊，但系我4-5千元可能我真系唔舍得。 佢如果真系着啊，佢排喺度，依一刻此刻就着住咗啦，着住一对另一对潮牌嘅鞋啦。佢好明显啊，真系帮人哋排啦。但佢敬业闹业，佢噏得出个牌子名啊，好嘢啊，婆婆，你系得嘅吓，好嘢啊！ 喂，嗱，咁啊，讲翻呢个计划啦，咁系点样做咧？佢话合资格实体嘅零售，又或者系餐饮商户消费满港币800元，咁啊最多咧就可以两张单夹埋啦。咁啊储起呢一个嘅收据正本，就喺出年嘅1月3日起咧，直接向参与呢个活动嘅旅行社嗰度报名。咁预订成功嘅市民咧，除咗喺出发日之前提交呢个正本收据咧，亦都要去向旅行社咧缴付港币100元嘅按金，又或者即系头先所讲一啲相关嘅团费啦。咁今次呢一个想你游嘅计 划嘅名额咧就加咗码，因为如果大家记得咧，之前咧呢一个计划都几受欢迎啊，因为真系可能你买800蚊又唔系话真系好多钱啦，咁你又即系有一啲日常嘅消费可能都需要啦，咁啊多一个叫做本地游嘅团可以参加下，去行下食下嘢玩下，咁我今次呢个名额咧就加码去到60000个咯，系啊，嗱，钟哥系话成日都话诶好少嘅咧，咁啊60000个而家。 算佢咧， 系啊，有你份， 算佢啦，有你心啊，有你心啊， 系啊，咁啊，1月11号至到2月28号咧就会出发噶啦，咁啊都有有各个旅行团咧，包括咗啲咩服务咧，即系你参加咗之后， 有泰式按摩， 我做 SPA 嗰啲都好啊， 香港感受泰式风情， 唔系九龙城咯， 系啊，吸半吸咁样，小泰国咁样系咪行程咁样？ 唔系佢都咁，你呢啲我相信应该就系星级之选。选嗰啲嚟噶啦，正常就有嗰啲导游服务啊，来回交通啊，包一餐膳食啊，基本保险啊，有啲景点啊，咁样去探访下，咁啊等大家影下相咯。咁不过所有嘅旅行团参加者咧，必须要完成接种最少一剂嘅疫苗嘅，系啦。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咯。即系如果你话我都要消费噶啦，譬如你可能圣诞节都要买下啲圣诞礼物噶啦，咁样，咁你咪攞啲单据跟住去参加一下。 我礼拜六日都有入咗。大澳啊，同屋企人咁样行一转啦，即系买几张虾酱出嚟嗰啲啦，哇，好多本地游噶，都仲系，即系见到市面咧一片繁盛，睇中华白海豚嘅人，就算睇唔到都高兴，因为可以搭下嗰只快艇船仔咧，确系已经好开心。 我行一转啊， 系啊， 我搭过一次，但系我真系睇唔到， 睇唔到咪 系 咯， 睇唔到。 我搭过就见到， 我都见到啊，搭过系啊， 佢侧边有 知我黑仔，你再知。 唔系你啲运气唔 系用喺海豚度咧， 我啊惨啊，啲运气用晒喺中华白海豚。 咁又冇咁噶，做咩小白呢排 气虚噶？ 小白呢排相对负面，唔使嘅。Spiderman 呢啲平民英雄会拯救到你， 先至可以令到 Kitty 觉得咧啊，其实我都唔系好差啫。 一行一善系啊，佢好心，佢好心。 得闲倾下偈啦，最近好似听你好多啊，负能量。 饮杯负能量， 饮杯嘢。 Happy Hour，Happy Hour。 饮杯嘢，饮杯咩啊？饮杯朱古力啫，饮杯朱古力，酒杯热朱古力。喂，真系有个说法， 你辛苦啊，小白， 辛苦啊，担起 大家都辛苦啦，大家都辛苦啦， 我哋都辛苦，由年头行到年尾。不过咧，希望都透过大电波咧，将好多唔同嘅资讯优惠咧，都同大家讲翻啦。即系钟哥都有讲啦，话喂，礼拜三咧就系呢个超级英雄日啊嘛，我都赞成嘅。 即系明天， 系啦，日头咧就睇呢个蜘蛛人啊，蜘蛛人啦， 睇鹰眼， 鹰眼咁系嘛，咁但系你咧睇。蜘蛛人咧，你要订飞啊嘛，咁咧我帮大家揾到个有间戏院咧，终于网上订飞咧，完全全年都唔使收手续费咯。 嗱，有冇戏院二睇啊？今次 戏院二睇即系点解啊？ 俾你免费入场睇。 哦，咁 呢啲优惠去到， 问下 啊，好咁样， 系啊，咁又唔好， 左勾右勾打， 咁又唔好。你又想睇三代同堂，你又唔肯俾钱，点啊？ 你要支持电影业噶。你咁样个免费睇搞弯 晒，叫翻任达华华哥出嚟同你讲先。 嗱，讲翻呢个，因为咧，我哋网上订飞咧，全部都要俾手续费嘅。原来今时今日，即系10蚊、5蚊、15蚊不等啦，咁样啊。原来咧有一间铜锣湾咧新开嘅戏院咧，佢就确定咗啦，全年咧大家网上订飞咧1蚊手续费都唔收咁样。咁我觉得几好，即系做咗佢新戏院嘅呢个招来啦，咁样咁啊，大家可以喺网络上边咧揾更加多嘅资讯，究竟系边间戏院，我就唔方便讲啦。 通常咧，即系要快啲啦，呢啲真系要快啊，要先达啦，真系唔系先达先到啊， 先到系啦。 点解咧？因为佢通常都系做第一年嘅啫，之后第二年就冇噶啦。 系啊，咁你呢年就入戏院睇多啲戏咯。 系啊， 唔系因为而家我谂好多人其实买飞都系网上噶啦，你唔使特登去排队咁样，咁上网又可以划位，咁啊真系嘅。但系平时你又会谂啊，不过都又要俾多几十蚊手续费，即系如果你一家五口嘅，咁我每人即系每张都加少少钱。咁而家你话即系全年都免嘅，咁又真系好似几划算嘅。 谂谂佢啦，一家大细睇套戏吧。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2月14日系一年嘅第348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17日。1911年12月14号。 挪威极地探险家罗尔德·阿蒙森领导的探险队成为第一支到达南极点的探险队，当时共有五个队员和16只狗。他们的探险队比英国人罗伯·史葛所领导的探险队早一个月到达。阿蒙森将他们的南极营地命名为极地之家，并将南极高原重新命名为夏康七世高原。阿蒙森亦是第一个穿越西北水道的探险家。1928年乘坐飞机前去营救在北极遇难的飞艇意大利号期间失踪，他的飞机至今仍未被沉获。12月14号出生的朋友经常是瞩目的焦点，但是很难被其他人理解，个性深沉复杂，喜欢隐藏自己的私人世界，亦不喜欢被套入固定的模式。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挑战世界不同的极地可不可以满足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人类不断喜欢挑战极地，是不是与生俱来的性格？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欧盟外长在布鲁塞尔开会之后同意，若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向莫斯科实施经济制裁。今次是继北约和七国集团之后，欧盟表明类似立场，维持向莫斯科施压。欧盟外长批准一份同俄罗斯民营军事公司雅格纳集团有关的八人和三间企业清单，即时纳入现有的制裁机制。欧盟外长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在会后记者会强调，欧盟团结一致，支持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一旦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招致政治后果，并要付出高昂的经济代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抵达印尼，展开上任后首次访问东南亚行程，并同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会谈。布林肯今日将在雅加达发表关于美国印太战略的演讲，之后将前往马来西亚和泰国访问。一名国务院高级官员说，布林肯向印尼作出坚定承诺。印尼外长雷特诺表示，布林肯和佐科维多多会面期间表现出美方非常有兴趣和印尼合作，特别在基础设施方面。西方国家就乌克兰问题向俄罗斯施压。美联社报道，在布林肯抵达印尼前，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帕特鲁舍夫已经在雅加达，但目前两人未有会举行会谈的迹象。美国时代杂志选出电动车生产商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为本年度风云人物。50岁的马斯克亦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创办人兼行政总裁。时代杂志说，很少人能够比马斯克对地球上的生命甚至地球以外产生更大的影响。SpaceX 公司致力多项太空计划，除了积极参与美国太空任务，亦推展太空旅游和发射低轨道卫星的星链计划。Tesla 的市值今年升至超过$10,000亿，超过福特汽车和通用汽车的总和。他在 Twitter 有超过6600万名追随者，他一则贴文可以影响股市和加密货币的价值。警方正调查柴湾石澳道一宗交通意外，事件造成13人受伤。事发在接近午夜12点，两架私家车相撞，其中一架私家车的司机被困车内，要由消防员救出。其中7名伤者送往东区医院治理，其余6人送往律敦治医院。日经平均指数报28,629点，跌了11点。

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点解我咁靓仔，但系冇头发？点解我咁勤力，老板都唔中意我？ 天生嘅嘢佢帮你唔到，但系办公室心理学崔杰彤帮到你。 行美讲心理， 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两个效应。咁讲完呢两个效应之后咧，咁啊，钟哥同小白又可以谂下，如果摆喺职场上面啊，可以点样应用呢？嗱，第一，如果有一串单字叫我哋快速咁样记咗佢，即系我讲一连串嘅单字俾你听啦。 唔连贯嘅， 唔连贯嘅，系啦。咁一般人咧，通常就只系记得前嗰几个单字啫，即系可能你一路就 run 紧啊，记住记住，跟住之后咧就可能就冇乜 focus 去听之后嗰啲啦，咁样后面嗰啲单字咧就会逐渐变得模糊啊。咁呢一个咧喺心理学里面咧就叫做初始效应。咁点解会有呢个情况发生咧？初始效应嘅原因就系在于我哋喺最开始嘅时候咧特别注意，因为嗱你听住啦，钟哥咁样，咁佢咪嗰一刻佢咪即刻好 alert 听住咯。咁逐渐佢嗰个注意力咧就会慢慢降低啦。咁同时啦，佢嗰个记忆咧嗰个局限性亦都促使咗佢即系造成咗呢个初始效应啦，即系佢记唔到咁多嘢啦。 开头同结尾都系最容易记， 系 中间嗰啲通常都系被遗忘， 结尾都未必记到嘅。 系啊， 就系记到开头嘅啫。 嗱，开头嗰个咧就头先讲嗰个初次效应啦。小白讲嗰个如果斋系记到结尾咧，都有一个效应叫做新近效应。咁咧就譬如话到我一讲一连串嘅单字啦，最后嗰两三个即系小白话啊都深刻嘅，都会记得嘅咁样，系啦。咁因为嗰个原因就系、是。嗰样嘢啱啱发生冇几耐嘛，咁佢讲完之后，你都哦，仲有少少印象喺度咁样，咁就容易咧喺大脑里面咧留低一个印象嘅、 记得最后嗰几个就唔记得开头噶啦，开头嗰个又唔记得咗， 唔记得咗啦。 我就通常开头结尾容易啲记，中间嗰啲就忘记晒啦。 系啦，嗱，咁如果将呢两个效应摆埋一齐嘅话咧，你会点样运用咧？ 哦，即系职场上啊， 系啦，即系如果你话啊。一开头嗰啲，啲人又会记得啲；一摆尾嗰啲咧，啲人又会即系注意多啲。反而中间咧就会忽略咗。 咁但系如果你话记得头或者记得尾，系咪因人而异嘅先？即系可能系咪有啲人就容易记得个头？ 即系当普遍人都有呢一个嘅效应嘅。 系啦，系咪有另一部分人咧就净系记得个尾嘅先？ 通常咧头尾啲人都会记得多啲嘅、哦。即系如果喺呢个假设底下， 如果咁啊，睇下你系咪心地好咯。如果你系心地好嘅，你叫人做嘢咧，譬如话我要即系可能揾阿小白要做十件事。咁我就会将最紧要嗰啲摆头同尾咯，因为佢一定记得啊嘛。中间嗰啲系唔紧要啦。 系啊系啊，啱啊。 如果调翻转头，我想扇阿小白嘅，我就将一啲紧要嘅嘢放喺中间。咁我就头尾嗰啲反而系啲轻骑嘢嚟嘅。咁你净系记得头尾啊嘛，你就唔记得做最紧要嗰啲咯。 哦，但系我又知道，今次仲个好奇怪，今次讲啲 pattern 咁古怪嘅。咁我做咗中间嗰啲先，头尾我唔理啦今次。 点、知原来我就系将啲紧要嘅放咗头尾， 所谓虚则实之， 实则虚 之。 嗱，差唔多啦。我手上面嘅资料咧，佢就提供咗两个情况嘅。第一，佢就话做嘢啊嗰个效率、或者你嗰个投入嘅程度。佢话如果你喺上昼嗰两个钟。同埋临放工嗰两个钟全力以赴咁样做嘢，嗱咁讲真啦，譬如你翻工翻八个钟、十个钟，你冇理由八个钟、十个钟都即 keep 到嗰个嘅情绪啊，或者嗰个嘅态度啊，即系你中间始终会攰，即系你亦都会想放慢少少个节奏。咁但系话如果你将嗰个 power 咧用咗喺头嗰两个钟同埋尾嗰两个钟嘅时候咧，咁可能即系公司啲人就会见到你咧，就因为嗰个印象会深刻啲嘛。啱啱翻工嗰下，同埋临走放工嗰下，都见到你系埋头苦干紧咧，就会令到人哋留下一个比较深刻啲嘅印象就系、是、啊，你都几勤力噶、 哦。咦，咁有四个时间需要准备， 点解咧？ 嗱，第一个翻工啦， 系啊， 好努力啦。第二个咧，唔好谂住放工之后先至再努力翻。第二个关键位咧，放 lunch 之前 系。 放 lunch 之前咧，又再努力一轮先，但系个努力嘅时间可以短啲。跟住咧食完饭翻嚟，努力少少，冇晒唔使太多噶。辛苦嘛，系咪？跟住临放工之前咧，就冲埋嗰条直线佢。咁老板无论系边一个位望到你咧。呢、這个员工都冇得定、 嗯，我都打份工啫，计得咁辛苦做咩咧？不如专心啲做嘢咪做好， 系嘛？ 即系我要谂下， 挂住体重， 诶诶，翻工咯，诶，等我勤力啲先，老板行开咗，诶，放松下先，诶，放捻住咯， 即系望住个电话嘅，唔系望住个诶电脑，原本喺度拆紧炸弹嘅，嗰啲细细几嗰啲 game 咧，喺度揿紧啲游戏嘅，差唔多时间咯，个闹钟响咯。系时候熄咗个版面，因为老细咧应该差唔多 就做嘢啦。 放 lunch 之前会行一行兜个圈嘅，咁我咧就准备定啊，好勤力啦咁样。 不过可能放 lunch 老细都唔得闲理你，佢自己赶住食饭啦。因为咧佢都有讲，佢话中午咧休息嘅时间咧，你就可以处理一啲比较轻微啲啊，或者轻松啲嘅事咧，咁就可以直头可能处理一啲琐碎啲嘅私事咧，亦都冇咁影响嘅，即系对于人哋对睇你嘅印象啊吓。即系可能一你谂下啦，如果我八点零九。九点钟翻到公司，见到你懒懒散散，用食紧早餐，爬紧个通粉嘅，咁可能就会觉得你，咦？咁你其实系翻嚟食早餐啦，定系翻嚟开工嘅咧？ 啲老板成日问嘅。你是食早餐应该是食完先回来啊定是回来先食噶咁样。 这个是其实是印象问题。可能你到晏啲嘅时候即是做完一轮先食呢佢又觉得冇咁碍眼嘅呢件事。好啦第二个情况呢就我手头上嘅资料佢话用呢个初次效应同埋新近效应呢就是请假嗰度啦。佢话如果你呢这个呢我就唔係好同意嘅。但佢就咁讲啦。 我哋听一听先。 佢話：如果啊，唔係呢個我係同意嘅，對唔住，我同意嘅，我諗清楚我都同意。 OK 嘅 ，OK 嘅呢、 這 個。 我同意佢嘅講法。佢話：如果你禮拜一又或者禮拜五請假咧，特別礙眼嘅。 嗯， 係啦，即係可能因為貼住個假期啦，製造呢、這個製造呢個年假係啊，同埋咧，因為啊。礼拜一通常咧，你都会储气翻工噶嘛。礼拜五咧，你就 Happy Friday 准备就放工噶嘛，系咪？咁所以如果你喺特别喺呢两日嗰度请假嘅话咧，一般人都会对呢个时段咧关注度比较高，因为大家可能都 hold 住呢两日啦，你明唔明啊？系啦，咁佢话如果咧你拣喺礼拜三啊、礼拜四啊呢啲时间咧，咁啲同事嗰个注意度咧就会大大减弱啦，咁、就会觉得嗰件事 神不知鬼不觉， 系啦，就会觉得嗰件事咧冇咁大件事，系、啦，即系同头先讲嗰个即系翻工做嘢嗰个情况一样啦、总之喺头。喺尾你就盡量咧就唔好即係忽略咯。 哦、啊，呢、這個到我唔贊成喎。 點解咧？ 我又唔認同喎。通常咧，啲人去計嗰啲假咧，好少咁樣計。幾時會計咧？成日都話啦，咩放假全攻略嗰啲咁樣啊嘛。即係年頭嘅時候啊，今年譬如十一月 點樣放多十日？ 點樣請三日放十日？通常係計嗰啲噶嘛。如果你話一個禮拜放一日半日嗰啲，係。即系唔好嘥精神啦， 同埋礼拜三四呢啲位置咧，好多时都系公司咧就嗱，我哋头先你嗰个计法系一个星期喺度计算啫， 系啊， 但系每一份工咧，佢嗰个性质唔同，可能有啲工作咧，佢真系每一日都忙嘅，又或者有啲工作可能即系特别礼拜三、礼拜四忙嘅时候啊，如果个同事谂住啊，我咁样做嘅话咧。咁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忍者咁样消失咗。 讲起放假呢一样嘢咧，我有个朋友咧几搞笑啊。咁佢即系你知而家又冇嗰啲长假，因为应该咁样讲，而家长假仲有喺度嘅，但系因为以前啲人放长假就会，我出去旅行，你飞咁就请咗一系列嘅假期咁样啦。而家焗咗喺香港啊嘛，但系啲假你一定要放，冇得择过年啊嘛。咁佢点样放呢咁我話，不如你直頭你當請個假喺香港 station 又好咩都好啦， 可以啊， 但係佢又冇喎。咁我話你點樣用啲假咧？你又佢又唔想話即係剩咗唔即係冇得擲過年啊嘛。跟住咧佢話我每日放兩個鐘咯。 嚇！ 我話你每日放兩個鐘，你即係每日早走啫。 但係咁你交通錢都蝕埋。 咁咪係咯？咁你咪即係每日都係翻緊工。 佢咪住喺公司隔離啊？ 就係唔係？我哋每日都係翻緊工，但係你每日早走兩個鐘，咁其實你都係翻緊工啊。係 啊。 咁我話係啊，咁但係啲假我又唔想嘥。咁话不如你就真系放一个长悠长假期，放咗佢咯。咁但系即系每个人嘅选择都唔同， 深山修行，好中意翻工， 可能好中意翻工。 叫啲人介绍嗰啲咩喺深山做瑜伽定系嗰啲？ 哦，系啊，系啊，嗰啲好正啊，其实 系咯。 咁啊，所以大家就可以留意呢两个初始效应同埋新近效应啦。

心旁，为什么你又向我迎手好儿郎？ 头先讲到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呢一句说话喺我哋熟悉嘅电视剧之中，成日都会听到噶。而当喺现实生活听到嘅时候，总会有一种觉得，哼哼，你今次讲咗出口就冇得反悔啦。呢一种感觉，其实喺英文里面一样都有呢一句说话噶。有一句英文谚语系咁样讲嘅 ：A word once spoken can never be recalled。A word once spoken can never be recalled， 意思即是说讲了出去的说话就收不回了。正正就是我们的这一句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记住了，有很多说话真的要想清楚才讲的。正所谓 A word once spoken can never be recalled， A word once spoken can never be recalled。记住啦，答应咗人哋嘅事就要兑现承诺啦。一言既出，驷马难追。A word once spoken can never be recalled. A word once spoken can never be recalled. 喂，讲下呢一个啊，喂，原来咧有300万嘅香港市民啦、星期四咧就获得美琪啊，咁啊嘅1000元嘅消费券咁样，八达通领取嘅咧，咁啊，哇啊可以攞到咯，咁我想问下两位拍档系咪都系用八达通去攞嘅咧？我想问你哋， 系啊， 我都即刻开翻个 app 嚟睇一睇，系咪真系要等到16号先有咧？ 定还是早少少？ 会唔会咧？ 啲公司出粮啊，12月嗰啲咧，特別是中國人公司，即有人情味那些、我之前做的公司 so far 有兩間都是做冬那個月呢就特別早出糧的。 早幾多啊？會 早啊，早一個禮拜咯。 咁都好好咯， 驚你冇錢買冬菇、花膠、 海味啊嘛，要使使錢。 出到俾你嘅時候已經俾人買曬啦。 即係我記得我做過幾間公司啦，其實都會有呢個 system 啊，就係早少少出糧俾你，即係驚你唔夠錢過冬咁樣。我有一間公司仲好喎，佢係點咧？佢係做佢驚你咧啲錢咧喺月頭已經使曬，佢特登咧有啲。我哋嗰阵时有啲乘车津贴噶嘛，嗰啲乘车津贴啊，同埋 O T 钱咧，就系15号嘅时候俾你咯。 哇，即系月中、啊，惊 你咧头嗰14日已经用晒啲钱， 惊你冇钱翻工， 冇钱喺15号之后去过活啦。跟住佢又15号有一嚿钱就会俾到你咯。咁你自己勒紧裤头一件事啫。所以我觉得哇。幾 sweet 喎，因為有時呢啲分段式咁樣咧，擠牙膏式俾你嘅優惠咧，你都唔好淨係一味鬧喎， 都為你好啫。 係啊，其實幾係為你好噶， 知道你啊。 因為咧，我哋係冇糧尾噶嘛，如果係咁嘅話，因為你15號又再發多一次 OT 嘅薪水，同埋即係啲即係往來車船嗰啲錢。有陣時你打工仔咧，有陣時出勤咧，好多時候個錢都係擲住咗喺叫做車費嗰度噶嘛。咁你有陣時公務上哇要走三四个点嘅一日入面，咁你三四个点，你今时咁样10-20蚊一程车，咁你讲紧每一日净系为工作搭车都搭80蚊噶嘛？咁嗰80蚊，譬如你乘20日，咁其实都系一个钱咯，即系嗰钱都系几庞大嘅，咁所以即系有阵时作为打工仔就可以谂下，或者老板都去谂下啦，即系点解你啲员工成日揦口揦面，咁可能就有关事，你咪试下改下呢啲发薪制度咯，可以从而其实你冇俾多钱过员工噶，只不过你因为个发薪制度改变咗少少咧，令到你啲员工咧感觉上咧富足咗咧，呢啲都系啦，企业营运或者企业管理一啲心理嘅屏障啦，或者心理嘅一啲摆门啦，用咁嘅说法，我近 排咧都太多咗呢啲书啊，想做管理层，但系暂时未揾到一间公司俾我 管 理。 O K O K， 慢慢磨下， 你 下啲 管理管理咗屋企先咯， 系啊， 你管理咗屋企先， 攞呢个系统嚟管理下， 因为有你太太管理。 系啊，喂， 嗰个你啊，你管理啊， 一睇我呢啲就知道系跨国企业嘅 C E O C F O 嘅材料啦，点会净系管理屋企？唔系讲笑讲笑，细声啲讲。在出面就認叻啦，不過買兩位拍檔先，頭先講咧，即係仲有美琪呢一千蚊會用嚟點消費啊？ 嗯，一千蚊都係嗰啲， 我都 諗 住 係 啊，柴米油鹽啊，搭車咁嘅啫， 其實都。 冇 办 冇 噶 啫， 咁睇嚟都系倾向负面咯。 唔系啊，我哋好正面啊，学你话斋，折牙膏式，即系卒之后折多一千蚊出嚟嘅话， 系啊，再睇下啲圣诞礼物啊，可唔可以加下码啦？咁啊，大家都筹备紧买啲圣诞礼物，咁啊，买啲有用嘅嘢啦，唔好买圣诞废物啦。圣诞废物就 系 嗰啲杯啊， 想假 啊，保温壶 啊 ，hand cream 啊，想假 ，hand cream 系最有用 嘅。我送俾你。 唔使 谂，佢 讲 系最有用。 我哋一齐送 hand cream。 佢唔系话佢觉得有用，佢系觉得最 有用。 即系喺混混圣诞废物入边，混混圣诞废物入边已经最有用 啦。你收 hand cream 啦，今年。 Sorry， 我收翻我嘅说话。嗯。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嘉林别墅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啊，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就要改道行驶啦，咁一带咧就只系车多少少，咁重复多次，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嘉林别墅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唯一行车线咧就需要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咁一带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水街。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就环宇海湾，锦田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高埗村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坳头回旋处。另外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就在马场对出，西沙路去西贡方向近住泥涌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乌溪沙港铁站对出。另外马鞍山绕道的车龙就近住翠涌华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立法会换届选举，12月19日举行，选出90名有承担、有远见的代表。当中20人来自分区直接选举，40人由选举委员会选出，30人由功能团体选出，为香港开创未来，为我哋建设更美好嘅家园。你嘅一票好重要，为港为己投一票。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大家记得一起投票啦。 收到，收唔到，收到，收唔到。 B B， 我保证 花，你随时收到。 我唔要花，我要港台电视清晰收到。 咁就 easy 啦！ 由12月1日凌晨起，港台电视31、32、33转用新发射频率。如果电视机冇信号，只要重新搜台就得啦。 大厦业主同管理处记得尽快安排承办商调整公共天线系统，仲有通知住户使唔使，同埋几时重新搜台， 咁就可以日日睇到。 国剧830呈现原班人马回归《大江大河二》。 老徐话之前一晚，老司长同佢通过电话，想佢劝宋运辉放弃同日本企业合作。咁究竟宋运辉会点抉择呢？ 《大江大河二》星期一至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无端端又跌市，讲紧就系隔晚美股啦，道指要跌啊，跌320点，虚拟货币咧比特币更加跌咗6% 添，咁啊市场咧就担忧啦，呢、这个叫做联储局咧就有机会加息啊，同埋减少缩减买债规模啦，呢啲都系令到美股全线下跌嘅一个原因。咁啊，纳指都跌，跌217点啦，标普500指数咧跌43点，腾讯啊公布啦，董事会咧会预期将会在2021年的10月23号审议一项决议。决议是什么呢？批准派发中期息。今天有没有机会刺激腾讯的股价呢？刺激可以刺激它升或者刺激它跌的。究竟股市升定跌？转个头开始你就会知道啦。 我相信人生有四季，春夏秋冬。不过每个人的四季长短不一样。如果正经历寒冬，无需忧虑，休息一下，继续向前冲。 梁荣忠，冲冲冲。 吕佩莹 Dory 从佢嘅言谈当中，完全感受到佢对工作嘅热诚。及早树立目标，认定方向，系咪可以帮你捉紧理想？呢、这个朝早继续同 Dory 倾下，点样认清前路，喺自己人生跑道上进翻。 我是 Dory 吕佩莹，是一个艺术行政人员。 之前讲到 Dory 就是以前读书的时候都是读一些关于艺术上边的范畴，现在就参与了一些儿童劇团的一些监制上的事务。咁如果点解你选择的时候你会选择儿童劇场而不会选择其他的艺术方向？ 我想这个可以说是缘分啦。其实就是因为我大学未毕业之前呢，我就已经好想，即我已经好确认自己是想做艺术行政的工作的。咁所以我就因为我的科目其实主要都是关于 arts management 嘅。咁所以我就好想快啲攞一啲实践嘅经验啦。咁咁啱见到牛池湾，当时牛池湾文娱中心场地伙伴计划这个 就是你哋嗰阵时候， 系啦，咁佢哋喺度招募紧艺术行政人员，咁所以我当时就已经毫不犹豫，见到个 title 我就已经即刻就 未毕业嗰阵时系 未毕业，未毕业，系啊，咁又好，即系好好啦，两个剧团，咁虽然我当时未毕业，但系就已经俾咗 offer 我，咁就变咗我可以早人一步去开始有一啲实践嘅经验，咁其实嗰时我都已经 final year 噶啦，都已经系毕业噶啦。 梁荣忠，冲冲冲！ 目标、理想在想象中都会偏向完美，去到现实真正接触，怎样接受当中的偏差？ 你刚刚做的时候，你觉得最难上手的是什么呢？即始终读书就是读书嘛，你知道，即落场就是落场嘛。那你觉得最难搞的是什么呢？刚刚涉猎这个范畴的时候。 最难搞啊！其实呢在我读书年代的时候呢，即我未真正加入过任何一个艺团工作的时候呢，我曾经以为一个表演团体它可以做到2000至3000位观众的一个 performance 出来，它背后一定有一个很大的团队，即可能有几十人啊。樣因为是啊，其实因为作为一个学生来讲，我见到舞台的效果很震撼，我觉得很感动，我自然觉得哇个班底一定很大啦咁样。咁然后当我真的加入成为艺团幕后的艺术行政人员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香港很多艺团其实幕后的行政人员不是真的咁多。 你讲行政是吧？ 行政很少的。是啦，咁啊，原来有啲艺团真係可能得一两个人㗎咋喎，即係做行政。咁所以变相呢，我自己都好欣赏自己喺工作上接触到嘅一啲艺术行政前辈囉。咁一个人可能佢哋真係可以应付到好多嘅好繁重嘅艺术行政工作，即係例如 book 场啊，要写 proposal 啊，跟住要去处理好多合约啊，安排 rehearsal 啊，咁样嗰啲，佢哋可能係一手包办。咁所以当我成为了一份子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是即个团队可能是很小，但是要做很多行政工作，很犀利，所以我觉得前辈、 你现在面对这么多艰辛在这里，你刚才都说你都做了几年了， 是啊， 有没有想过不如我转一转个环境，不要这么辛苦啊？即是你我很认真讲，在香港从事一些艺术工作是面对的困难是多于它的收益的， 是 那有没有想过点解要继续做呢？ 我觉得本身中意艺术嘅人都系天生嘅，即系属于艺术圈子嘅人，就系即系总之天生啦，系咯，咁就未必会即系舒舒服服咁样，又未必会好 enjoy 到，反而系同一个团队即系虽然系辛辛苦苦咁样筹备出，喺即系 for 一个舞台演出，可能系真系有血有汗又有泪咁样啦，可能咁，但系见到嗰个成果嘅时候，嗰个得着系会比起中间完全冇挑战冇困难嚟得更加感动同埋开心咯。 嗱，呢个阿小白有冇认同感啊？小白，即系做艺术嘅人咧，系会好似生出嚟就中意做咁样嘅，因为我哋做广播咁样， 系啊， 好似无论资源几咁贫乏，我哋都会继续做咁样。 你见我做咗咁耐，你系知道其实我对艺术嘅坚持同对广播嘅热诚系几咁厉害啊？ 系咪？资源有冇丰富到先？ 冇噶，冇乜噶， 系冇乜， 系啊， 冇乜。 同张康嘅热血啊，其实有阵时候我哋譬如同艺术工作者倾偈嘅时候，都系有一样嘢就系、我哋睇嘅未必就系、当然就金钱好重要啦。但系金钱唔会系我哋第一个嘅考量，系我哋嘅心入边想做嘅或者带出嚟嘅 message。可唔可以去到我哋一啲想去到嘅朋友身上边？呢样我谂可能同艺术工作者会有啲似。 梁荣忠，冲冲冲！ 参与艺术表演，令我最大嘅得着就系、其实艺术唔系话一个中意玩艺术嘅人就咁玩艺术咁简单，而系其实系所有都系需要一个团队一起去建立出嚟嘅一个成果咯。 問翻 Dory， 譬如話你從事兒童劇場上邊嘅事情咧，咁、其實你覺得兒童劇場某種程度上喺香港係咪叫做前景叫做好少少嘅咧？因為你都知道咧，家長願意付出喺小朋友身上嘅時間同金錢咧，係會多於自己噶嘛。咁係咪叫做因為個團本身係專係做一啲小朋友嘅東西，所以佢哋會肯放多啲資源咧？因為如果你留意埋其他一啲藝團。如果主要是从事一些不是小朋友的或者、成人多一点的、其实他们的营运是更难的。 他们的竞争会大一点。 再大一点或者拿资源又是拿资源会难一点。其实是不是相对来讲香港去营运一些儿童劇团是会着数少少呢？ 确实是的。即是你至少会有一班、观众是系咯，就系、家庭观众，佢哋即系父母一定会愿意抌啲资源俾啲小朋友，咁所以至起码会有 family， 佢哋會一齊嚟睇，同埋佢哋通常都唔會係一個人嚟睇噶嘛。 嗯，係喎， 即係一個 family 咁樣。一個 family 咁樣嚟 啊。係啦，係啦，咁樣咯。咁所以係有個優勢喺度嘅，反而係成年人啦，我覺得就係、是、反而有再學你話齋就係再難啲，就是、尤其是喺香港人啦，其實唔係即係相比起外國一啲其他西方國家，可能未必有入劇場嘅嗰、那個。嗰、那個習慣咁多，即係唔係個個成年人都願意抌可能最平可能200多元咁樣嘅飛入場去睇 show 咯。咁但係兒童劇的而且確係有一班觀眾係佢哋會捨得去入場嘅。 梁榮忠，衝衝衝！ 营运模式是根据市场需求还是个人喜好？两者有没有必然的矛盾？还是可以配合得到？梁榮忠冲冲冲，下星期继续同吕佩莹 Dory 倾下作为艺术行政工作者的苦与乐。 期待中我反复错，流浪街中的好一段日子。从未相信命运就是天意，只知道自我世界有苦恼。前面的世界谁人又知道，平坦的不一定是好，有些失意并未公布，想将我们与痛快向你倾诉。听说外面浮华如乐透，走出这世界会有千个梦意，痛恨从前为何无从目睹。听说这世界再次变得很美，忘记了今天失恋，寄望在明天，心中更自我，凭我的感觉找到朋友，都踏着命运脚步，抗拒风雨找到爱慕，在每一天我要不断进步，你会某天叫好。是好，有些失意并未公布，想将我们与痛快向你倾诉。听说外面浮华如乐透，走出这世界会有千个梦意，痛恨从前为何无从目睹。听说这世界再次变得很美，忘记了今天失恋，寄望在明天，心中更自我，凭我的感觉找到朋友，都踏着命运脚步，抗拒风雨找到爱慕，在每一天我要不断进步，你会某天叫好。 港台电视31节目盘点政策，向大家讲解施政报告重点以及13个政策局过去四年的工作。主持黄永、李恩君。今集嘉宾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我们是有了赶法，亦都係有咗完善選舉制度，市民開始睇到呢個得來不易嘅平靜。其實呢個呢係好多市民都係有呢個感覺嘅。 12月15號星期三晚上8點，港台電視31。北京冬季奧運會有多個唔同嘅項目，短道速滑就係其中一個啦。原來呢項運動喺19世紀80年代起源於加拿大，係喺室內冰球場展開嘅項目嚟㗎。短道速滑是1992年冬季奥运会上被列为正式的比赛项目。短道速滑跑道内圆周长 111.12 米，直径长 28.85 米，弯道最少半径是8米。场地四周围防护栈是用了防水材料制成的，在运动员发生碰撞的时候能够起到非常好的缓冲作用。短道速滑比赛非常激烈，由出发然后去到快速占据有利位置，再在主动和被动角色之间争夺排名。冬季奥运的时候你记住留意一下啦。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吧。我是小白白元浩。 神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今天早上神光 Morning Call 里面有林小姐，你好林小姐。 你好。 是啊，神光 Morning Call 有什么点唱又想点唱给哪位呢？ 有好多人要点唱嘅，因为今个月呢我family 好多人生日。 嗯。 咁先讲四号啦，就係、是、我儿生女 Catherine， 嗯、 生日啦，亦都係佢结婚五周年纪念。 嗯。 点唱俾佢嘅先生听，但係我諗要佢先生喺南极返嚟先至可以听到。 南极啊？ 係呀、啊。 你讲真㗎？ 係呀，佢佢哋本身咧就喺澳洲嗰边，即系居住啦， 生活啦， 系啦，咁咁啱咧就佢嗰边就派咗佢先生过去南极做嘢，本来就翻咗嚟噶啦，咁、但系咧就因为疫情关系咧就交接唔到人手， 哎呀， 所以要 delay 喺嗰边，咁变咗我个儿生孙女出世咧。佢都未曾有机会见到爸爸。 哎呀，呢、這个真係抌心啊。 咁视像囉佢哋。 係囉，顶住当先啦。 係呀，视像见到囉。 係希望佢都可以快啲返嚟香港啊，抱抱啊，抱抱屋企人好紧要啊。 我諗到时都应该识行识走啦，因为我儿生孙女都半岁 啦。识行识走都可以抱㗎嘛，係咪？哎呀。 咁呢、 啊、跟住呢 跟住呢是15号啦。 是。 15号就另外一个儿生女 Amy, 生日。到16号呢、就是我个侄孙阿宏毅生日。18号呢就是阿宏毅个爸爸同埋佢伯父两个两兄弟同埋一日生日。 哇，全部喺逼晒今个星期喎、啊。 今个月 系啦，系啦，今个月同今个星期啊，你好清醒啊，我净系听到哇，好多人一起生日喎，咁啊，十二月咧，你真系庆祝都要庆祝几次喎，系嘛？ 系啊， 有冇啲 以前就会高兴啲咯，因为疫情就比较 棘下棘下咁样咯，疫情就 咁咧。另外，点解我会点唱姜涛嘅《蒙着嘴说爱你》咧？ 系 我想点俾医护人员 系啊，呢只 系将军澳医院啦，玛加烈医院啦，呢、這个伊丽莎白医院，三个特别嘅医院咧就系、是、帮我女治疗过。咁虽然我女依家都喺医院，咁佢因为个病情唔稳定，入咗医院都成差唔多一个月啊。咁都系插紧喉啦。 系 咁系姑娘话佢都好坚强嘅，到依家都好努力咁，即系帮紧自己。 系咁，佢咁坚强咁努力，阿林小姐你都要继续撑住佢，知唔知啊？ 系啊，我哋基本上成个 family 都撑紧佢嘅。 要喂，预埋我都一齐撑。 多谢晒。 系嘛，咁一齐祝福佢，希望佢快啲身体健康，咁快啲可以同你哋一齐喺圣诞节嘅时候咧出嚟玩啦。 希望全世界嗰啲癌症全部消失晒佢啦。 啱啊，讲得好啱。 肺炎又快啲消灭晒啦，咁啊个个过翻啲健康正常嘅生活。 系人健康咧，咁啊好多快乐幸福就会嚟，亦都幸福喺到嘅时候咧。大家都要多啲珍惜，呢样好紧要。 其实就幸唔幸福系自己去争取同埋自己去决定嘅。 嗯， 即系所有发生唔好嘅事情咧，睇下你系咪正面去思维去谂。 啊，系啊。 点样去解决 咯？好好啊，都多谢林小姐你将咁正能量嘅一个信息咧，同我哋嘅听众分享。 多谢晒， 好啦。多谢你的电话林小姐， 多谢你， 我们下次再谈过，拜拜。 好，拜拜。 可否一觉苏醒，推开窗看看风景，混乱日子不见踪影，鸟语花香呼应，阻止黑暗得静，始终相信恶梦会过，健康与和平不必依靠偶然性，爱占爱人连人可以一拼，活化我心境。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爱恨都不放，生活在劫难里，心灵从未给玷污，天给我贫病困苦，笑着去吃苦。谁人好 So I say I love you， 花半秒信此功夫，只淡静岁月变丰富，即使要蒙着我嘴，我仍可高呼，全凭爱令我坚持，还有你悉心照顾。 晨光追踪三十一， 追踪三十一啊！阿畅喺度有啲咩介绍啊？ 喂，早晨啊，小白， 早晨。 喂，今日咧，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晚7:05啦，选战2021地区直选论坛嚟到最后一个选区啦。今晚咧就会邀请到新界西南选区嘅几位候选人上嚟，分享一下佢哋嘅政纲同埋辩论一下佢哋嘅政见嘅。 咁另外其他节目咧， 咁去到今晚9:30，走在运动的路上就请嚟体操选手黄晓莹啊，咁讲下咧佢点样克服佢嘅伤患啊。咁另外咧亦都分享一下啦，即系作为而家比较成熟啲嘅运动员啦，佢。面对到啲乜嘢挑战咧？咁啊，今晚会讲下佢奋斗故事嘅。 咁啊，仲有10:00啊， 10:00历史二三事嘅致命一击啊！咁啊，睇下几位历史上嘅好出名嘅刺行刺案嗰啲凶手究竟系何许人 也？凶杀案啊！ 系啊，同埋睇下佢哋点解要行刺咁话嘅。 好啦，咁啊，夜晚大家留意住港台电视31，唔该阿昌，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内地过去一日新增7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51宗属本土病例，患者包括在浙江、内蒙古、黑龙江和陕西确诊，单日没有新增死亡和疑似病例。内地至今一共有99,856人染病，4,636人死亡，93,700多人康复出院。另外，内地首次验出 Omicron 变种病毒株，患者在上星期四从天津入境，经新冠病毒全基因组测序以及中国疾控中心复核，确认检出 Omicron 变种病毒株。南韩新增5,56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受周末检测量减少，新确诊比前一日减少250宗，但仍然创出单一星期一最高纪录，确诊个案超过528,000宗。当地新增94宗死亡病例，数字3日后再创新高。现有重症患者亦首次突破900宗。 韩联社报道，新增病例居高不下，导致首都圈医疗系统不堪重负，加上变种病毒 Omicron 感染病例不断增加，令防疫部门绷紧神经。政府将视今个星期的疫情趋势，再决定是否采取特别应对措施。警方正调查柴湾石澳道一宗交通意外，事件造成13人受伤。事发在接近午夜12点，两架私家车相撞，其中一架私家车的司机被困车内，要由消防员救出，其中7名伤者送往东区医院治理，其余6人送往律敦治医院。警方拘捕两名内地男子，他们涉嫌非法入境和爆窃。警方相信两人和大埔区上月发生的两宗村屋爆窃案有关，案中损失财物包括金器、首饰和现金共大约20万。警方星期日上午接获市民报案，指在沙头角公路一架公共小巴上发现两名可疑男子，警员到场在两人身上搜获大约50000元现金、首饰和手表，怀疑是犯案得来的赃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气温稍为回升，本周后期北风增强，天气转冷。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771点，跌177点，成交金额7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66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69点，跌4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4蚊，跌2.6；阿里巴巴120蚊，跌1；京东健康70.7，跌1.5毫半；金科服务30.75，跌1.05；美团系247蚊，跌1蚊；华宝国际14.9，升9.6。中移动46.7，升3.5；京东集团307蚊，跌3.6；友邦保险80.55，跌6.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03，日元13.67，瑞士法郎0.924，加元1.282，人民币6.366。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28，欧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675。日经平均指数报28,620点，跌20点。港金报16,63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7.51美元，卖出1,788.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西贡公路入翻去西贡方向，近住嘉林别墅有交通意外，咁唯一行车线咧系需要封闭，但系现场就未话好挤塞啦，经过要小心。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重复多次咧，就系西贡公路入翻去西贡方向，近住嘉林别墅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咧需要封闭，一带咧车多少少，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 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那段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劳压道，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这一段仲是挤塞，车龙排到去西边街。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七咸道南一段挤塞，排到去国士道对出，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咧就慢车。咁喺新界方面，青山公路嘅潭尾段去元朗方向，近住新潭路一段挤塞，车龙排到逢吉乡。新潭路去元朗啦，近住逢吉乡呢一段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博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咧仲系车多，西沙路入翻去西贡方向，近住泥涌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骏园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香港系我哋屋企，我哋每一个人都想建设一个更好嘅家园，而你嘅一票就可以改善民生，促进香港发展。十二月十九日立法会换届选举仲有五日，投票时间为朝早八点半至夜晚十点半，记得投票。有疑问请上 elections.gov.hk 或致电2891-1001查询。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十二月十九号立法会换届选举，大家记得一起投票啦！ 国剧周末影院呈现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精品节目《盛世华章耀香港》，觉醒年代。 易葵龙派人找女儿易群仙，但是易群仙不想回家，陈延年冷静指挥，叫人带易群仙跳窗去到法文进修馆躲避。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十一点至下午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愉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到底系乜嘢关系呢？每个人都有一个称呼嘅，简单啲讲，你有一个名。我在街道大声嗌，你都会知道我叫紧你啊嘛。称呼唔一定系一个名字，可能系一堆数字。你身份证号码就系数目字咯。自从互联网兴起之后，你喺虚拟世界里边又多咗个新名。我系话多咗一个名，因为通常你唔会用自己嘅真名。好奇怪，点解你喺虚拟世界唔用自己嘅真名？你铺话法，我用真名未俾人知道我系边个咯。咁系咪即系话，其实一开始你就知道虚拟世界所有嘅嘢都系假嘅，你用个名字都要系假。但系点解我哋而家会喺虚拟世界攞一啲假嘅嘢当真嘅新闻去报道呢？你知佢系假嘅，唔通而家真系假嘅当真，真嘅当假？唔好咁认真啦，称呼啫，认真便输了。我哋因应喺唔同嘅地方会多咗一个唔同嘅称呼，所以一个人可以有好多唔同嘅称呼，仲要睇下你唔同嘅身份有冇变化。例如你系你爸爸妈妈嘅仔或者女， 咁你嘅父母会称呼你阿仔或者阿女咯。相对地，你会叫翻你父母做爸爸或者妈妈咯。当然，你可以叫爹哋或者妈咪嘅。如果你嘅伴侣称呼你，咪叫你做 honey 咯。因应唔同嘅关系，我哋仲可以叫表哥表妹啊，大伯舅父，仲有好多好多，都会因应我哋嘅关系而变出一个名称嘅。以前嘅世界家族比较大，好多时大家就会混乱晒，见到面都唔知道你系边位，所以只会随便嗌声喂。但系无论点变，我哋都系会根据一个辈分去分。这个关系有特定的称呼，但是现今世代有些东西真的不同了，这些关系会突然之间变了，变得好得人怕，无端端怎会变？你是阿仔就是阿仔，阿女就是阿女，阿爸就是阿爸，阿妈就是阿妈。例如两公婆通常都会叫对方做老公或者老婆。不过好奇怪，当有小朋友出世之后，老婆已经不是这位老公的太太，老公可能会称呼她做妈咪，这个老公亦都可能不再是这位老婆的先生，她会做了她爹地。这位男士明明那个是你太太，但是你会叫她做妈咪，那真是生你出来那个又是哪位呢？真是混乱晒。其实由老婆变咗做妈咪，或者老公变咗做爹哋，佢哋有冇谂过呢啲变化系咪代表咗关系都唔同晒呢？以后你唔再系我 honey， 因为你已经系我家人，你系我阿妈，佢变咗你阿爸，都系唔好谂到咁复杂，一个称呼啫，你叫人，人哋应你咪得咯。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我叹气了，你都说中了，如手加针不多不少。每次我想说笑，你早已笑了，默契相通不可干扰。为我解寂了，一切纷扰，一经你劝勉。你说的问题，嘴角一牵而止了。我跌痛了，你心也碎了，其中辛酸仿佛抵消。我要冲线了，你心跳快了，暴力仿佛都轻飘飘。愉快的心跳，怎算轻佻？想起你我会暗笑，受你的照料，别人怎？ Thank you. 不爱。如果你不总爱，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临近圣诞咧，都有好多呢啲圣诞小食嘅食谱出炉啦， 食多啲啦，加餸啦，吹气筒。 系啊，咁啊有啲少少 party food 咁啦。咁啊，今日咧讲下一个咧，大家一听到就觉得哦，好邪恶，但系好好食嘅，就系、是、mac and cheese 呢个芝士通心粉啊。 哦、 即系我谂，如果你本身系中意食芝士嘅话咧，你都会觉得呢个芝士通心粉非常之野味，因为佢真系每一粒通心粉咧，都好似被嗰啲芝士汁咧去到包裹住咁样嘅，系啦。咁点样做法咧？其实嗰、那个整法咧都非常之简单嘅啫。咁啊，材料亦都系即系你听到嘅啦，就是、芝士同埋通心粉啦。 系啊。 咁、那个做法步骤系点样样咧？首先你就煲滚水，落通心粉啦，将啲通心粉咧就烚熟佢。咁你就可以按翻你个包装嘅时间指示减一至两分钟、 嗯， 因为你烚熟咗之后你仲要入焗炉焗噶嘛。 系啊。 咁所以就唔需要烚到佢太腍。咁烚熟咗之后咧，就捞起佢，擎干水就备用啦。跟住咧就要煮一个芡汁啦，就系、是、个芝士酱啊。咁、 哦、 首先咧就细火开咗就烧热个镬啦，跟住咧就加牛油落去煮溶，咁咧就可以咧系加埋面粉。再加入牛奶，咁一路煮佢就做咗一个白汁咁样样啦。跟住咧落啲黑胡椒同埋盐去到调味，然后咧就加埋啲芝士啦。嗱，呢一个步骤咧就最邪恶噶啦。你中意加水牛芝士啊、车打芝士啊，总之咧你中意嘅芝士咧都可以摆落去呢一个酱汁嗰度嘅。咁一路煮佢啦。咁煮完之后咧就可以将你头先烚好咗嘅通心粉咧摆埋落去一齐搅拌。咁、 哦、 因为你头先咧系加咗少少面粉落去。煮呢个酱咧，其实佢都相对嚟讲系会比较结身啲嘅、 嗯， 尤其是你加埋啲芝士落去之后，咁跟住咧放埋嗰个通心粉落去就捞一捞匀佢，然后咧就可以摆入一个咧入得焗炉嘅烹又好啦，或者一个兜兜又好啦，咁喺上面咧再撒上少少面包糠，又或者系芝士粉，跟住先至放入焗炉嗰度焗，咁啊焗到啲芝士溶啦，你见到，咁就可以攞出嚟香喷喷咁样食噶啦， 正喎、 哦，系啊，同埋咧呢个就真系热辣辣同埋暖粒粒咯， 嗯， 系邪恶啲咧。 不过嗰种邪恶又好适合圣诞节， 系啊， 即系有阵时你要食啲欧陆风啲啊，黏厚啲咧， 系 正所谓咩欧陆风咧。我细个咧好中意食嗰啲咧快速薯蓉嘅， 系系系， 我唔知道你知唔 知 道， 我知啊， 有啲好滋味嗰啲一个个杯咁样咧， 我知道， 咁佢倒啲热水入去啦，跟住嗰啲薯蓉味会即系硬骨骨咁样咧， 系 都会慢慢融化咗啦。嗯，咁佢都係寫住歐陸風味， 但好化學，我成日覺得即係由一堆粉，跟住搞搞下變咗一撇嘢咁。 係變咗一撇嘢，但我細個真係好中意食噶，因為佢真係好夠鹹香啦， 好勁雞粉味， 係可以勁懟幾個。咁依家人大咗梗唔得啦，依家你即係飲乜嘢都解唔到啲味精毒啦，係咪先？但係舊時細個可以無限食呢啲嘢噶嘛，覺得、哦、我要食三個呢啲薯蓉杯，咁同埋都唔平噶，都唔止成十蚊雞一個噶。咁你食三個都30蚊喎，係舊時嘅年代嘅30蚊。 外國貨嘛，係啊， 佢講啫，未係本地品牌去生產。不過即係呢啲都係屬於我哋嘅集體回憶嚟嘅。 林慧的享乐时代， 哇，這個呢真的很想唱回那隻歌啊， 是什麼是什麼歌 陪你住、 哦、我以為唱回倒轉地球先、 哎、這隻、啊、都可以繼續唱的 吹不吹颱風是不是 我識跳那隻舞、啊、我再重新一次啊， 是嗎為什麼的 點解睇得多咪自然識咯？係、 哦、 啊， 原來係咁樣。你有冇學到大宇哥嘅神水先？ 佢 就係個虛先係神水喎。 唔係喺呢個時候，我都要開句聲啊！ 點啊？ 我僅代表阿陶大宇多謝大家嘅支持啊！ 係係係， 因為我真係揾又揾佢啊，為咗呢件事。 跟住就同你讲啦，诶、欸，你都试下啦咁。 诶，呢啲机会留翻俾阿大宇啊。 唔系、哦，我其实都好期待钟哥你一日开金口噶、 嗯， 唱翻两句咁样。 傻啦， 我想，我都想睇、啊，讲得两讲我都想睇、 啊。冇谂呢啲嘢啊。 系啊，咁会系咩歌咧？我哋帮钟哥谂只歌先啊，实有机会嘅。 系啊，谂谂先，跟住可以整埋一系列嘅 sticker 咁啊，唔错唔错。 我又整埋 sticker 添，佢最后都系谂住整 sticker。你享乐时代咪讲 sticker？ 唔系啊，我想讲咧，今晚啊系本年度最后一波嘅天文奇观双子座流星。 唔、哦、通、哦、你系天文学会嘅？ 天文学会会长林 我先至系，当年我真系入过天文学会噶。 天文学会有咩做啊？其实 就系冇嘢做咯。 观星， 观星嘅 系咯。 所以我哋未入天文学会。 唔通问题啊？嗰阵时咧，有个同学咧讲话天文学会咧。睇天文噶嘛？啊，天文嗰啲型叫咩名？跟住佢话天体型，跟住我就跟咗佢讲啦。点不知？跟住俾老师闹，唉、哎，又俾人水咗咯。细个成日都系咁啊，系天体型原来唔系睇天上边嗰啲星星噶。 点解当年咧会参加天文学咧？ 你都有呢个误解系嘛？ 啊，唔系啊。首先咧，如果你睇天嘅星星咧，要几时睇？夜晚啊嘛。但系我哋系唔可以有夜街出噶嘛。咁、 嗯、 所以咧，我哋永远只系得朝早嘅时候咧。喺个课室里边攞嗰啲咁嘅嗰啲星宿图咧，点得？呢个就系狮子座啦、 哦，你又俾人呃咗咯，俾天文学。 跟住讲完之后咧，如果大家想睇啊，你哋夜晚自己搵机会，咁就好卖手。 佢冇帮你哋约埋其他， 我哋唔可以搞夜晚嘅 gathering 啊嘛。 联校诶，嗰啲睇星星嗰啲 冇噶，其实大家谂得太多，我觉得即系嗰啲 joy school 嗰啲都 男校都会搵女校一齐玩呢个天文学会观星噶嘛。 咁、嗯嗯、夜黑麻麻，靓定唔靓都睇唔到啦。 嗰啲系都市。传言 咁你确定咗靓先约噶嘛？ 唔系噶，唔系噶，你两班嘅天文学会，跟住嘅人聚首一堂，跟住开始咧又要 ice breaking， 又要破冰。我去过啦呢啲天文学会， 所以就话 Kitty 讲得出呢句咧，我证明 Kitty 系冇读过中学嘅。 唔系、啊，我唔系天文学会啫，有读过中学。 所以我好嬲啊，跟住 quit 咗嗰个天文学会，最后打翻康乐棋。我最中意打康乐棋。 日光日白睇真啲啊嘛，你试下。 梗系啦。 嗱，不过讲紧咧呢个嘅 太真唔好嘅， 系啊。 诶、哎，唔好意思，你继续讲。 我都话小白最近有啲嘢嘅。 你做乜嘢？ 成日放富喺度。 佢特登饰演一个咁嘅角色。It's drama， 中国。 drama 系戏嘅效果。 不、哦、系，我都系嗰句。诶、你始终同我哋讲好过你屈喺个心度。 系啊， 你讲出嚟。 我咩都讲噶啦。 系啦、啊啊，有戏剧 系好噶，系好噶。 戏剧冲突啊，呢啲就 唔讲出嚟系好事嚟噶，系好事嚟噶。 冇屈你个心。 嗱、啊，讲翻双子座流星。 系啦，嗱，你今晚咧，你可以霸到一个有利嘅位置啦，因为咧今晚九点去到听日朝早嘅六。点咧？佢话都会有机会系上演咗多场嘅流星雨。 哇！咁犀利，多场啊！ 系啊，嗱，天文台亦都预计咗咧。佢话因为今晚咧都已经系天晴嘅。嗱，不过我真系觉得好难讲，因为头先阿小白都出去咧观察过嗰啲嘅天气啦、 啊。我观察咗出边嘅有云啦，咁但系帮大家睇咗噶啦，系我帮大家睇埋噶啦。夜晚咧去到十二点至一点钟嘅时候开始咧又会有翻少少薄云嘅、 哦， 不过整体性嚟讲咧都啱睇嘅。 系啦系啦，系啊，同埋佢话咧嗱都讲咗，点解我话小白嗰个位置有？因为佢居住环境应该系符合呢个条件嘅，佢、 哦、 就系话要喺一个冇光嘅环境嗰度啦，即系去仰望个池塘咁样啦。咁我估你嗰区应该系清楚啲嘅、 啊， 即系譬如好似我嗰啲四围都系高楼大厦围住嘅，其实就真系好难睇得清楚咯。你唔好话流星雨啊，平时睇粒星星都难啦、 啊， 遮住晒咁样。 月光都细啲啊，你嗰度 系啊，真系比较难啲咯。咁佢话咧，每个钟头大概可以睇到150粒流星。 哇 几多、啊？ 其实我想话，我真系未试过见到流星。 我都未，我都未，我都未， 我都未， 我都未见过流星。 系啊，所以其实都几想试下。 今晚试下 呢一样嘢嘅。 Bobby， 今晚试下。 我就得啦，因为我听日放假啊嘛。 What was good？ 系啊，我可以试下。 几点啊？十二点啊？ 今晚。 晚九点到到听朝六点期间、 啊。今日咁样嘅云层咧，真系会打咗好大嘅折扣 噶。哦，头先小白讲咗话 都 OK 嘅，啲云薄薄地。 冇啊，呢啲缘分嚟噶，你睇到就系你噶啦。 一到50粒啊嘛，系嘛？ 系啊系啊， 我好相信系真系要见呢啲咁样嘅特，即系星象东西咧，真系要讲下缘分。 系啊， 系啊， 冇错。 所以望住个天空咯， 系 啊，试下吓咁啊！我今日都夜收工，11点开厂啊，都系啊，睇下有冇见到呢个双子座流星雨。但系咧，通常呢啲天文台都会报一句嘅，就话如果你依家睇唔到咧，唔紧要噶，下年嘅一月嘟嘟嘟嘟咧，你就会睇到乜乜乜乜座噶啦。 阿芭比讲咗话咩？系咩？最后一次啊， 今年最后一次， 系啊， 今年 都完咯， 系啊，今年完噶啦，系。 但系咧，我想话咧，就系咧，佢都有啲嘅地点提供嘅，因为佢都话想系一啲空旷啲，同埋冇乜咁多光嘅地方啦。咁佢就话啦，例如喺呢个西贡嘅万宜水库西坝，麦理浩径二段嘅观星台，同埋呢个西贡嘅同埋呢个大美督主坝等等咁样， 即系新界嘅东面咯， 系啦，即系都系啲比较好似冇咁多高楼大厦，冇咁多光嘅地方咯。 芭比讲呢三个地方，我都未去过嘅， 系咩？咁你可以把握呢个机会试试， 系得啊，小白去晒啦，应该 你去大 唔系佢基本上就喺屋企咪得咯，咪就 芭比琴日都去咗大美督啦，话 系啊， 你去探下小白啊嘛， 踩单车啊， 踩单车好啊，嗰个 话你试试啊， 你买个果篮探下小白哥，睇下呢排发生咩事。所有讲完啲嘢好 positive。唔系、啊，我觉得唔系咁咁样。 你即系意思，其实叫我暗地里去做家访咁话啦， 做下 visit 吓，睇关心下啲拍档啦。 小白吓， 系啦， 摆喺心度啊， 系冇冇摆喺心嗰度。 冇事冇事。 今晚睇完流星雨就冇事噶。系咁啊，好啦，大家和和气气，和气啊，生财啊，正所谓。 一天都光晒。 最紧要睇完，听朝我唔好迟到就得啦。唔会啦， 你唔敢 呢啲嘢 直落咯，你睇就好啦。 系直落咪得咯， 睇到天光 啊，系啦，睇到。天光直落啊，好提议呢、這个 日出啊嘛，大美都日出啊嘛，记得噶啦。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力量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